日是2023年11月22号星期三的早上，今日是农历十月初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十全十美的一日。大家听的是香港电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各位。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相唔相信，当你愿意多啲关心呢个世界，对一啲有需要嘅人伸出援手嘅时候，我哋自己拥有翻嚟嘅爱就会越嚟越多，并且会源源不绝咁样传开去咧。我哋经常都可能喺街上面会碰到一啲就系问路嘅人啦。我都试过，自己经常都有啲公公婆婆走嚟问啊，姐姐啊。那嗰度点去啊？咁就算我真系唔系好熟悉嗰边嘅路咧，我都会开个地图出嚟，然后就帮佢哋睇下究竟佢哋想去嘅目的地嘅方向系点样行。甚至好简单嘅，如果你见到前面又或者隔篱嘅人，佢哋个袋啊冇拉拉链，你又会唔会提下佢哋？哎，姐姐，你个袋未闩好啊？咁咧？在最平凡最平凡的日子里面，可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你识的甚至是不识的人事物，其实当中呢都存在很多需要你帮得上忙的机会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这些小小的善意小小的付出，其实都不会占我们太多的时间和力气，但是对于对方来讲可能就很有意义了，可能会在他们最普通的一日之中获得到少少的开心，又或者可以令到他们一成不变的日子里面看到一些欢乐，感受到爱，并且是对未来有期待，甚至会将这一份少少的爱传递开去。我估呢一个就系帮人嘅时候最大最大嘅满足感啦，希望呢一份爱系可以传递落去嘅。所以可以嘅话，都提醒一下自己，尝试一下，练习一下，可以帮到更多有需要嘅人。 Gigi 梁咏琪的 Funny Face。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四分。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6度，比琴日咧就高咗1度，就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都系天晴以及系干燥嘅。而听日嘅日夜温差咧，话会颇大，日间就会比较温暖。而今个星期尾咧，风势亦都会较大嘅。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2至4啊。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新闻先。今日咧，至到2024年嘅4月11日，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有一个新嘅展览，佢仲要标明系特别嘅展览添，系咩嚟嘅呢？其实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英国国家美术馆合办举行的。当中就会展出一些英国国家美术馆艺术的珍藏展览，一些艺术的作品。而这些展品是横跨了400多年西方艺术历史的长河的。当中咧系会由50位历史上举足轻重嘅艺术家创作出嚟，足足有52件世界顶尖嘅艺术杰作。咁就会由今日开始22日去到出年嘅4月11日。呢一啲嘅展品咧就包括咗系15世纪至到20世纪初一啲大师级嘅作品，好似系卡莱凡桥、戈雅、莫奈同埋大家都好认识嘅梵高。当中咧系有一啲文艺复兴时期啦、印象派啦同埋后印象派嘅艺术。而且咧，佢哋会按住唔同嘅主题，分为宗教艺术、神话传说、日常生活、人物肖像、蜂蜜景观和现代时光六个单元。而今次香港展览，香港站的这个展览设置了一些教育空间，它会展示一些美国国家的美术馆在文艺复修，专家对一些部分的画作展开一些科学研究，去介绍给大家看，等观众可以用轻松互动的方式来去了解X 射线荧光光谱的分析，以及是颜料的分析和其他的技术等等。其实知道了这些技术之后，又可以怎样了解到幅画呢？可能是从当中的颜料、纸质来到去认识一下究竟藏在画里面的一些秘密是什么。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就是重点展览咧，重点展品当中包括咧就系梵高嘅晚期绘画嘅《长草地与蝴蝶》。除咗俾大家喺正常嘅光线下嚟到去欣赏呢一幅画嘅时候，佢亦都会喺画嘅背后 set 咗啲灯光喺度。咁每隔30秒咧，个灯光就会转换噶嘞噃，佢就会由黄变绿，又会再由绿变翻黄。咁点解要转来转去啊？啲灯光其实就系希望观众大家咧都可以用唔同嘅光线下嚟到去欣赏呢一幅作品。呢一个咧，我觉得应该几特别。佢哋应该发现到，原来呢一幅画可能喺黄灯同埋绿灯之下都可以有唔同嘅欣赏角度。每一幅嘅作品咧，每一个人欣赏嘅时候，领略嘅嘢都唔同嘅。再加埋灯光嘅唔同嘅变化，可能又有新嘅感受。而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媒体打卡点，咁就去俾大家咧可以去了解一下，打下卡又影下相咁样。咁故宫就话啦， 他们希望他们这里不单止只是将中华文化带到去世界各地，更加是希望通过跨文化来到去对话，在不同文明间建筑一个梁桥，这样桥梁才对。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在这段时间，今日去到明年的四月都是可以看一看的。如果对艺术有兴趣的你，又或者想尝试一下，诶，一幅画究竟可以在不同灯光之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看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不同呢，都可以去看一看。 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伴过，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有胡鸿钧的小孩。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睇啲成语系咩呢？今日了解一下有关海嘅成语啊！ 四海为家，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为什么啦，就是形容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但是原来以前呢不是这解的、哦。在古代的时候啊，四海呢被形容为是中国的四周围的环海的地方。亦都会用四海来到去比喻四方，即是指全国各处这解。而四海为家呢就是形容帝业宏大、哦。即是富有四海，天下一家的意思。其实个典故又是出处在哪里呢？就是汉朝的初年，经过了秦末的动乱之后，天下就刚刚安定了下来了。而朝廷就打算在首都长安建造宫殿。但是后来呢，汉高祖刘邦就必须要带兵出去消灭齐王韩信一些残余的势力，所以就将建造宫殿的事就交了给丞相处理。丞相就将个宫殿建造得很华丽很靓仔。刘邦回来之后就见到了，他就觉得不开心啊，因为天下不安，年年都战乱，都未完全平定，成败都好难预料，点解而家要起到个皇冠咁豪华啊？咁啊，丞相就同佢讲，就系、是、因为天下未平定，先至有机会建造宫殿。况且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唔将宫殿建得靓仔啲，就唔可以显得天子嘅尊崇威严咁话，并且。之后你的子子孙孙啊就不需要再扩大啦。咁刘邦听到就觉得诶几合理喎、啊。于是就是出住喺呢度啦。不过之后就梗係唔係啦。之后呢就係、是、形容一啲人志向远大嘅。又或者是比喻人漂泊无定所的。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后，原来以前的用法和现在的用法是有分别的。有严明熙的 Only for me。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碎人，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猎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 还是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 六点二十九分。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韩宣布昨晚成功发射一枚军事侦察卫星，卫星正确进入运行轨道。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这次试射。报道又强调，北韩发射卫星是加强自卫的合法权利，又表明会在短时间内再发射几枚军事侦察卫星，加强监视能力。美国和盟友都谴责北韩的最新举动威胁区内安全，又指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公然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白宫说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以及盟友包括日本和南韩的防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方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并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南韩就宣布决定暂停南北韩919军事协议的效力，并且恢复过去在军事分界线周边地区对北韩进行的侦察和监视行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实施人道主义休战和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協議內容包括哈馬斯釋放50名被扣押人質，以換取以色列釋放至少15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會暫時停戰4至5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召開戰時內閣會議，討論有關釋放人質的協議。他說接受協議是艱難的決定，但是就是正確的做法，強調讓人質獲釋是他首要任務。不過他亦都話，打擊哈馬斯的軍事行動不會停止，直至以色列的所有目標達成為止。而在談判仍然進行之際，哈馬斯下屬武裝派別聖城旅在社交平台話，被他們扣押的一名以色列人質已經死亡，又指是因為以色列方面的拖延導致人質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以巴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呼吁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习近平说，加沙冲突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并且出现扩大外日趋势，中方深表关切，当务之急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国际社会亦都要拿出实际举措防止冲突扩大。习近平又说，中方多次强调解决以巴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举行首次中乌外长战略对话，双方就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进行了全面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并且共同宣布建立两国外长战略对话机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戴建文。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历史，就要由40年前讲起。那些年我是80年代节目的编导，负责第一线接听听众来电。久而久之，这批来电的常客竟已成为空中朋友。听下声，知道身体健康就好开心的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香港 呢位童军团长有啲乜嘢好访问啊？ 佢劲在出咗嚟做嘢先学做童军啊！ 咁呢位童军团长真系好勤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加密中学嘅同学仔分享访问童军第93旅团长李润球李 Sir 嘅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啦，6:37嘅早上，你哋好啊。咁啊，头先咧6:00至6:30啊 ，Vicky 喺度啦。其实我都翻咗嚟噶啦，咁啊，等佢做咗半个钟先。好啦，6:30嘅时间咧，咁啊，37我翻到嚟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吓。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最近咧咁啊，见到有啲。得意嘅即系揭揭报纸嘅时间，我呢个真系可以分享一下。个原因系啲咩咧？咁啊，讲到咧就有一位嘅年轻人啊，咁佢咧就搭呢一个嘅火车嘅时间啦。咁啊，佢咧就好有心嘅，佢咧就谂住让座，即系我哋都会啦，任何人都会嘅。即系见到譬如我哋嗰啲叫关爱座啊，正常人都唔会坐嘅啦。不过都要讲翻啊，其实坐咧就冇问题嘅，任何人都可以坐嘅。不过如果有需要嘅人咧，你可以让佢。咁但系正直就系因为有呢一个嘅理念啊，所以其实唔单止咧，净系呢一啲叫做讲系咩关爱座呢啲咧，其实其他嘅座位你见到有需要嘅人咧，都可以让俾佢噶。咁啊，久而久之，希望大家呢方面咧都养成一个良好嘅习惯，即系多啲让座。好啦，喺外国啦，咁啊，其实有好多让座嘅方法嘅。所谓嘅让座嗱，可能我哋。而家喺搭地铁搭火车，有阵时都会见到有人想让座嘅时间咧，就会同翻啲长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士讲：，诶、欸，不如我让个位俾你啊！咁样好啦。咁有啲地方咧，佢哋就唔系行呢一套嘅。佢哋行边一套咧？佢哋就系会用一种行动去话俾你听我让座，而个口咧系唔讲嘅。让座嘅方法即系，假如我啊系啦，嗱我整亲只脚啦。如果我好似之前即係前幾年整親只腳咁樣拎住個拐杖搭火車嘅時候咧，啲人咧就會讓座俾我同我講，誒、欸、不如你坐啊咁樣。咁我咧心存感激嘅。不過原來佢哋有第二個套路，喺外國嘅人咧，佢哋會自己起身望都唔望你一眼，即係譬如我行到佢座位前面，佢望都唔望我噶，佢就自己起身，佢唔會同我講話誒你坐，佢哋亦都唔會嘅。因为他们这样做呢，是希望可以令到受助的人，即是例如我整了一只脚， 受助嘅人咧，唔会觉得系俾人哋系特别关爱、特别照顾。希望咧，即系叫让助嘅人，连埋我嘅心嗰、那个心情啊，都一样咧系照顾埋，所以咧相当细心。咁当然啦，唔同嘅地方有啲社会氛围系咁嘅，大家知道个套路就系、是，喂佢系摆明系让座俾小白噶啦，小白行到唔方便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社会氛围唔系嘅，一见到有人让座，但系要坐入坐咗落去嘅话咧，咁啊当然唔好啦。所以咧，见到有人起身让座嘅时间咧，大家不妨望一望附近有冇人系即系需要系坐低嘅，有嘅话咧，咁啊亦都让座俾其他人先。好啦。咁啊，讲呢一个啦，即系其实其中一个 case 咧，而家大部分都系咁啦。不过有一个有一位朋友年轻人嚟嘅，佢咧就谂住让座俾一位嘅长者。咁佢咧就同阿长者讲啦，婆婆啊，你坐啊咁样。好啦，出事啦。原来婆婆咧就唔中意咧俾人哋咁样咧去到让座俾佢嘅。咁啊，婆婆咧就即系心高气傲，就讲咗句。我唔坐啦，我唔系长者啊，你唔使让座俾我咁样。咁呢一位嘅男士咧，啊真系估唔到，妙问妙答，佢竟然间咧就讲咗句说话。其实我咧唔系让座俾长者，我只系见到你系一位淑女，所以我让座俾你。哇！听到呢一句说话之后咧，即系拍到呢一段短片嘅朋友都即刻话呢位男士啊真系好嘢，因为佢喺瞬间化解咗一个婆婆咧心高气傲嘅。嗰、那个感觉，将佢由一位咧长者变成咗一位嘅淑女 ladies 咁，令到咧呢一位嘅叫做婆婆咧坐落嘅时候觉得好舒服，系因为我系一位淑女，所以佢先至让座俾我。而咧男士都非常之有绅士嘅风度，所以整个过程入边咧完全咧系啱晒河车，咁啊大家都系觉得非常之正。重点呢就是说原来每一个人的说话技巧是可以好帮助到大家去到好好地沟通。一些你以为不是好得的事情，原来一句说话都可以化成一些非常之好的情况。 晨光百科， 所以大家呢很多时候讲嘢的时候都可以记住两个字，慎言啊。好啦，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望一望天气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嗱，明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嘅温暖咧，日间温暖，但系本周后期风势亦都较大。而家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0%噶啦。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幻想过啊？我去到嗰啲 jungle， 即系嗰啲大雨林咧。会被啲巨型嘅猛兽跌咗生吞啊！讲紧生吞啊吓，尤其是系一啲咧都唔知道几十米长嗰啲蟒蛇啊，原来都得意、哦。接近十年前咧，咁啊原来曾经咧就做过一个纪录片，呢、这个真系可以喺百科全书嗰度睇，就系、是、讲述啊到底咧俾大型动物生吞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存活几耐？好啦。咁啊，当其时主持人咧就着住一件特制嘅防护衣啦，咁佢咧就被一条大概六尺长嘅蟒蛇就将佢活生生咁样吞。好啦，记住佢有特制嘅防护衣啊吓。咁喺呢个片段入边啦，蟒蛇都展开咗攻击，咁啊仲将呢一个主持人真系生吞。主持人咧咁啊吞入腹入边咧就遭到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制作团队去到阻止啦。因为咧最麻烦咧，初头都谂住做呢个实验嘅时候咧，咁啊发现原来咧系好危险噶。咁呢个我哋都知啦，因为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个蟒蛇唔系喺生吞咗你之后咧，先至将你去到致死嘅。原来蟒蛇呢一种嘅动物咧，喺佢捕捉你嘅时间，佢嘅身体缠绕住你呢一刻，佢已经咧系可以将你嘅，譬如我哋哺乳类动物嘅。其他哺乳类动物都好嘅，佢会将个骨头咧去到压断，咁令到你完全冇还击之力。嗰阵时咧，可能都已经系身故噶啦。所以咧，呢一个嘅实验咧，做到开头嘅时候都未去到气肉，就已经咧要中断咗啦。啊，蟒蛇喺吞食猎物之前，一定会将对方咧就缠绕窒息致死噶。呢个咧系为咗避免尚有气息嘅，譬如鹿啊或者其他动物喺个肚入边咧乱咁踢。 不过就算猎物已经死亡，吞下的大型动物其实个风险亦都好大噶，因为有啲蟒蛇，其实蟒蛇都会窒息嘅，即系啃住自己窒息死嘅，咁就唔系话佢哋真系万无一失啊吓。咁至于譬如鳄鱼等等大型嘅掠食动物嘅话咧，佢哋就必须要系将呢啲猎物咧系咬到碎晒，跟住先至吞落去，所以佢哋亦都唔存在活生生将呢啲猎物吞落去嘅可能性嘅。原来唔同猎物喺佢哋捕食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嘅。仲有啲譬如海入边嘅，咁例如系嗰啲巨型嘅大型乌贼啦，咁佢哋亦都咧就会将啲食物咧其实系剪碎咗佢，然后先至会吞食嘅。所以咧，每种猎物我哋了解佢多啲，咁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咧，就会更加识得好好地防备佢哋啦吓。咁希望喺我哋即系行山或者潜水嘅时候，唔会咁容易见到佢哋啦。见到佢哋系危险嘅，但系我亦都好喜欢佢哋嘅存在，因为佢哋嘅存在正直咧，就代表咗我哋大自然有容纳佢哋嘅空间。 若是要开口，回忆攞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还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人问过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 呢首作品见到作曲名字周石汉填词，林宝嚟自周家佩《你是我唯一的》。 唔知朝头早嘅时间，你会唔会喺身边有你是我唯一的嘅人陪住你？喺朝头早咁开心、咁清凉嘅时候，可以温馨提示你，喂，记住着多件衫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我哋又继续揾到啊花艺师安安。 早晨， 早晨， 小白。 安安，哇！你今日，性感喎、 啊，唔系 透明嘅点啊啲嘢好似。 系啊，今日介绍呢个好特别嘅叫叶咯，叶材嘅一种咯，因为成日介绍花咧，咁 有啲似水母、 啊，可以咁讲。 我唔可以 话张 系啦，我唔可以话佢真系好似水母，但系佢嗰种。嗰種陡峭或者佢嗰種跳脱嘅嘅喐動咧，就好似將水母喐緊嘅時候，其中嘅一刻咧，將佢用相影低咗，靜態咗嘅水母再擺咗喺個植物入邊。 其實呢個花真係我哋兩個真係要我哋咁吹水王，我哋 水母花， 我哋講半個鐘啊，真係。 又唔好咁講，我哋都係依書直説嘅。 唔係，我哋兩個可以講到半個鐘咯，即係因為佢實在太好玩啦，呢個花係啊。 點解咧？ 咁佢叫银线草，咁可能有啲经常 有 關完全冇关系啦，个线字都唔系嗰样嘢。银色嘅银啦，一把线嘅线啦，草、即系花花草草嘅草啦。咁、可能有啲如果熟悉系、啊，如果熟悉欧洲花或者钻研即系搵啲骑呢特别花嘅朋友咧，可能都知呢个系咩嚟嘅。 银线草 系咁，我喺香港其实咧，可能如果你要买咧，就唔系咁容易搵到。 哎呀，花墟冇啊！有，不过一时时 系一时时好难见到，又或者咧，我哋呢个节目之后就会有。我成日发现我哋节目之后咧，都会多咗花艺师用各种花同埋花墟会出现嘅。 咁咪好咯，证明我哋嘅重要性系几咁大，推动紧香港嘅花艺进程。 我时真系有，真系有花墟嘅人听。 咁咪好咯，大家好，花墟嘅朋友，我系白元浩。 你好，我系我咳先。 嗱，咁呢个银线草吓，点、样？嗱， 咁咧，其实佢认即系如果你本身佢咧就系简单啲讲啦，佢系欧洲同埋欧洲经常会有嘅比较普遍啲嘅花啦。咁如果你花去真系要，可能你要特别要提出啦，咁都好少人会特别要求，因为佢唔系过路适用。咁你见到佢样咧，其实佢系好似咧透明嘅叶咯，佢叶咧系圆形，好简单。你见唔到所谓嘅叶脉啊。葉紋咁其實好似一把透明嘅米色，透明嘅 透明米色， 係啦， 有少少似以前嗰啲嗰啲間住兩間房嗰啲咧，突然間噏到添。 係啦，我知好似咩日本啊，用口水多篤佢就會穿窿嗰只字。 係 咁咧，嗰、那個嗰把線咁樣嘅，咁係透明嘅嗰、那個葉，其實有少少似咧，我哋小學嘅時候做咧，個其中一個五至而家小學生會做啦，揾、塊葉。夹喺书嘅中间，咁、可能隔咗 有啲似就纸嗰啲质 嘅嗰啲，写毛笔字嗰啲 杂志纸 系嗰啲咁样嘅感觉嘅，系、透明嘅。 但佢又唔系话真系完全透晒，佢系透咗之后咧，佢见到另外嗰一边嘅颜色咯，又唔系完全透晒嘅。 喺阳光之下系会俾好似个薄膜咁样咯、 嗯。 其实本身咧佢系绿色嘅。 佢 知我哋食嘅叫做豆咧，嗰种豆咧叫炒荷兰豆， 似、 荷兰豆。 哦，荷兰。 但荷兰豆系圆形嘅荷兰豆，你谂下，咁荷兰豆咧就系圆形嘅形状，中间有啲豆嘅。 嗯。 咁咧，佢经过过程咧，成熟嘅时候咧，那个绿色咧会变成啡色，慢慢咧就会入边嗰啲入边有啲核，即系叫荷兰豆嘅种子咧就会裂开，跟住跌落，剩翻中间嘅嗰个荷兰豆嘅皮。 嗯。 咁就变成咗透明色嘅。 哦， 就是、銀白色咯，其實唔 係。即係其實佢係將所有呢、這個植物好聰明，因為佢係將所有嘅營養咧放咗落去衍生下一代嘅位嗰度，然後佢咧就我咁樣推測啫嚇，然後佢咧就為咗可以繼續生存咧，佢咧就好似自己變色龍咁樣啊，盡量做到咧就係好似半透明咁一樣，唔會俾其他嘅昆蟲咧去啄佢。 你後邊呢個故事講得好好。就应该可能未必是但 OK 嘅，我觉得好感动。咁佢个过程就系咁咯，本身佢绿色嘅咯，咁佢就慢慢敷嘅时候变透明咯，将入边个见到呢、這个呢、這个银线草中系冇粒冇嗰个冇个。 咁但系我哋而家花墟睇到嗰啲咧，系咪都系已经系半透明？ 系啦，已经系半透明， 已经半透明噶啦。 系啊系，唔系荷兰豆嚟嘅，系、已经半透明噶啦。咁、佢花语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咁讲嘅话。 牺牲小我完成 是短暂的美丽。 其实佢真系好似嗱，哦，原来咧，我记得点讲啦。 点啊？ 我终于知啦，就系应该系一把古典嘅银线，摇下摇下咁样， 有少少微风泼下泼下。 咁其实好奢侈咁讲咧，即系好市侩嘅人咧，其实呢个好似银币喺度飘下飘下。 嗯。 咁所以佢另外一个名咧，都系同钱有关，日本人帮佢改咗个名字。好似叫做銀幣花咁樣咁上下，咁所以日本都好興㗎，都有用呢隻花。 因為咧，我頭先都想講啊，其實喺日本嘅花藝嘅圖片入面咧，我記得我係有見過呢一種花。呢種花咧，佢哋擺嘅時候好中意點擺咧？喺我印象入面啦，喺一間好安靜嘅和式嘅房間入面咧，佢哋就有個盤啦。然后咧就放咗呢一个一嘅几支，跟住呢一个嘅银线花喺嗰度，跟住侧边咧可能只系用咗少少嘅绿叶咧去到陪衬呢一种嘅银线草喺度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佢成个个画面咧系俾人哋一种好安静啦，同埋好融合呢个大自然，更加比绿色嘅植物融合系，因为佢本身佢系冇乜颜色。好似融合咗喺个和式嘅房间入面， 多谢你翻啲时间，俾我 check 翻啲资料。佢美国咧叫 silver dollar， 即系 银币。 系啦，日本系啱，非常之啱。日本人系好用呢个嘅，因为当年嘅时候有个人咧叫做和田先生，佢就咧日本人。 华达神 系嘛？系咪叫华达神？ 华达神， 我唔知。咁佢就将呢个银线草嘅种子由法国打翻翻去日本，咁之后咧整咗出嚟好似银币咁，所以佢哋另外名都叫金钱花、金币草啊。 咁啊啱啦，嗱，既然我哋呢个职场 KOL 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叫银币、银钱各样嘢啦，都系同啲 银线草 系都系啲同呢个钱有关。喂，好啱摆 office 啦，呢个摆老细房 系啊，唔记得系即系摆 office 系好应该好中意， 一定要摆喺老板房。 系啊，咁就因为金钱啊咁样咯。 吓， 我谂日本人就会成日见到咯。我哋香港如果要买呢个俾佢，老板一定问呢个系咩嚟噶，咁可能会系升职加人工。 银线草啊，吓系啦，贵唔贵啊？呢个？ 呢、這个应该系贵嘢嚟嘅， 贵嘅 特别要求， 即系我可能一盘嘅都可能三四百蚊咁样。 应该唔系一盘，一支支买， 一支支就三四百蚊， 唔会三四百蚊嘅一支支应该。 好惊噶嘛？你话贵，桃花 即系嗰啲唔使啦。我谂几十蚊支啦，唔使咁贵嘅。 喂，嚟紧农历新年都同我哋讲下桃花。 好啊，好啊，我好中意噶都。 系咯，桃花桃花开啊，咁啊又有桃花运啊嘛。 系啊，咁其实嗱，我俾你听下佢咧，就其实。第一季咧，因为佢生存环境要求好，都好严厉嘅，因为啲咁高贵咁靓嘅嘢咧，都系特别 要喺一个好静嘅地方啦，冇乜好多风啦，而且咧就系含氧量高嘅地方去到栽出佢，耐唔耐咧要种佢嘅时候，应该将啲水咧就倒喺嗰、那个佢啲茎啊根茎嘅地方，就唔可以掂到佢嗰啲叶，会唔会咁？ 叶真系唔掂得， 系嘛？ 系好似我咁啊，太热唔得。即系如果温度过高嘅话咧，佢就唔会生长。 温度过高我都唔得。 系唔系温度太热我都唔得嘅。 系 就系咁。 应该都几有慧根。我睇睇呢个植物都大概估到佢咩 pattern。 其实咧好多都系差唔多类似嘅原理嚟嘅啫，除非特别嘅要求咧，咁好多花都系类似，都系需要啲咁嘅嘢。某啲花可能太多水唔得噶嘛。 嗯，明白明白。咁啊呢个叫银线草。仲有咩啊 ？Silver dollar 系 Silver dollar， 同埋咩金钱？ 金钱 系啦，金钱花咁样。 系啦，我买完翻嚟，佢又唔系话平啦，摆咗几耐先？ 呢个其实可以当干花咁用， 系咩？ 不相瞒。 咁啊唔同咯，嗱，成个套路唔同玩法咯。我买咗翻嚟之后咧，我干佢先，开个抽湿机。干咗佢， 你买翻嚟佢已经系咁样噶啦，其实 系咩？ 系啊，因为我哋想就想要佢呢个形态，我唔会荷兰豆咁翻嚟慢慢去养，呢个系之前人哋做嘅嘢嚟嘅。我哋嘅花嘅时候见到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一个透明嘅。 只要佢唔烂，我可以继续摆；只要佢唔铺陈，我都觉得佢继续靓。 系啊，有啲人咧，其实我话俾你听，日本花艺师系可以将佢染色，因为本身佢系透明噶嘛，你可以滴少少红酒。溝少少顏色，即係滴少少顏色落去，變成粉紅。 真係落紅酒㗎，佢哋。 唔係，其實其實紅酒可以係顏料嘅一種嚟嘅。我哋嗰時做啲手作啊，或者做花。 殺茄又唔得啦，殺茄又係冇顏色。 殺茄唔得咯。 殺茄可唔可以令到佢呢個透明更加顯得亮麗？ 會黃啲，我諗殺茄應該唔係係白色㗎啦，真係。 殺茄如果靚嘅，其實佢可以做到白色嘅。 咁冇唔鬼唔係搞佢啦，本身都透明。 唔可以令到佢個透明咧，可以有光澤啊嘛。 OK。 因為殺茄入邊有營養㗎嘛。 好。 系咪？ 就咁咯。 喂，我买翻嚟试一试先。 你试下，我觉得好多人爱嚟做呢、這个即系自己边自己玩一啲手作咁样、啊、都可以。 哦，好好好，我试下咧，买翻嚟之后咧，跟住用杀茄养一养佢，话、俾你听个效果点样都好。嗯、 都系其中一个干燥花嘅一种嚟嘅。 好，试一试先，唔该晒安安， 拜拜。 乾燥花呢期啱啦，呢期天气都乾燥啊！好啦，咁啊嚟到6:59啦，咁啊转头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咧，咁啊见到业余波都坐咗喺度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拨拨两声之后，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冇错啦，交通组嘅同事都入咗入嚟啦。不过先介绍下直播室嘅朋友先。首先咧就系朋友一号，就系小白白元浩。 Hello， 小白。 你好啊， 我是第二号Vicky 啊。 啊，我仲谂你会唔会即刻接到 Q 咧？都搞两秒。 啊、我喺度谂紧系咪你介绍我第二号？ 好啦，跟住咧，朋友三位喺呢个等我介绍啦，就系、是、交通组嘅 Jessica。 Hello， 大家早晨啦、 啊。你好啊 ，Jessica。 有三位佳丽喺度， 三位佳丽 。俾我做翻司仪得唔得啊？你两个做佳丽，唔好咁玩我，晨早流流。好啦，咁啊，其中一位佳丽三号就系 Jessica。同我哋可以出面讲下呢个交通消息，系咪出面交通都几好呢？见你今日春风满面、哦。 我又今日又春风满面， 系啊， 我着咗件粉红色嘅衫。 你粉红色衫可能今日好似反光板咁样咧，就 红粉飞 飞啊嘛。系啦，将我哋嗰啲光管嗰啲光咧，就由你件衫又拱翻上去，咁啊真系变咗红粉飞飞，你块面都。 咁就等我嚟为大家揭晓一下啦。 好好好好好，紧张。 咁首先提提大家先啦，货柜码头南路咧，依家有水管急收噶，咁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咧，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就比较车多之外，咁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有少少慢车噶，依家排到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方面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系有少少车多，咁依家龙尾咧就排到福亨村。咁再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措施先啦，油麻地海皇道有路陷，咁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嘅。咁觉得点啊？ 哦，都几好啊， 春 风满面，即系全部都系一啲恒常车龙， 系 啦。咁路陷我哋控制唔到啊，咁佢即系耐啦，咁佢要路陷我都冇办法，系啦。咁啊，驾驶人士就注意啦，呢、這个咁啊，有部分地区就系喺湾仔嘛，嘛、那、嗰个。路陷嗰个位置，油麻地，哦，油麻地，哎呀，系 油麻地， 吓，哦，咁啊唔紧要啦，系啦，咁啊油麻地嗰个位置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恒常车龙，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啦，好，今日交通方面有啲咩提下我哋咧？ 暂时咧就系、是、大家记住要保持呢个安全嘅车距啦， 梗系要咯， 贴近埋啦。 而家咧成日以前成日听政府呼吁就话两秒行车距离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过咗个位就两秒，我先去翻嗰个位，两秒行车距离。 我学车都系咁样学嘅， 系嘛？我自己咧就保守啲，我三秒行车距离。 哦，咁就更加安全。 系啊，其实源于就系因为我都怕死，亦都好怕咧就又嗨亲又成。香港唔知点解有啲好似不明文嘅 条例。 条例就话如果通常嗨亲，你梗系后边嗰个错啦，咁样噶，成日都系听到咁讲噶。 咁你前面嗰个无端端夹硬耷嘅，咁如果你有阵时真系车速比较快嘅，你两秒行车距离，其实譬如吐露港公路或者屯门公路。你未必原來兩秒行車距離係夠你剎車嘅，係啦，咁所以咧就既然成日大家都喺度話，誒梗係後邊嗰個錯啦，係、我唔想我錯，咁我情願俾多幾秒啦，即係等各位大哥你無端耷嘅時候，我都有多啲時間去到剎掣啊。而你見到有陣時 highway 上面有啲譬如五六車七即係相撞嗰啲，有啲唔係話撞得好輕微嘅，可能幾架車都係 high 親嘅，完全都見到係因為。嗰、那個行車距離嗰、那個問題，而容易引發呢啲嘅叫連串相撞啊！ 其實我覺得揸車咧就好似排隊咁樣，其實有翻少少空間咧係一個尊重嚟嘅。 哦，係啊，係啊，係 啊, 啊，你黐得太埋你都唔中意啦。譬如 ATM 排隊咁樣， 啊、 哇後面嗰喺度聞緊我啲頭髮。 我啊真係唔係好想啊，但係有啲車咧又真係好中意貼住你個 pat pat 行 喎， 即係講緊係個車嘅 pat pat 咁樣，咁啊真係貼到好近。我覺得呢一個位就唔係咁好嘅，黐得太埋有陣時即係啱小白咁樣講，就係話啊，你前面有啲意外嘅嘢，你唔會知預計唔到，你得。嘅時候你得切，但係後面得唔切嘅時候，意外就係咁樣又發生啦。咁、所以我覺得留翻啲空位俾大家互相尊重一下，唔好咁緊張。 係啦，係啦，咁啊，見到啲大車就唔好跟大車尾啦。 係啊， 係啦，即係除咗安全之外啦，因為你唔知道大車前面係發生咩情況。 係啊，睇唔到前面啊。 係啦，咁你亦都可以諗啊，跟大車後面嗰啲沙石咪飛沙走石撞曬落我玻璃嗰度咯，咁樣。都唔好， 系啊， 系啦、啊，咁又要用钱换玻璃又唔好啦， 系 啦、 啊。咁除咗俾其他嘅道路使用者一啲尊重之外咧，可能我哋平时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可以啊，譬如让下座啊，咁、样去俾一啲可能特别需要嘅人士啦、一啲特别嘅尊重。 有啊有啊有啊，系 系啊。咁、譬如咧，早前啦，九巴就宣布咧为现役嘅500部巴士咧再增设两张嘅关爱座，系、啊，由原本四张。 再加多兩係六張啦，而家 係啦。咁咧，但係咧都唔係話全部嘅，咁、可能集中喺一啲行走長者使用量比較高嘅路線啦。咁、就即係可能一啲特別多一啲舊屋村啊，嗰、啲長者住嘅地方啊，咁、可能就會增設比較多嘅關愛。 啊，有數碼支付系統真係好方便，即係其實巴士公司都即刻攞到啲 data， 邊、一啲嘅路線咧，佢哋係需要增設呢啲嘅座位啊。 係啊，係啊，其實都幾好。 以前的年代即是我小个年代他都是用望住的就是几多个上几多个落啊年龄啊这样。是 啊这个年代。 套餐懵啊那些。幸好现在有这些智能科技帮手啊。 是 啊。那挺好啊你们平时有没有让座这样啊你们。 都有的。还有依家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譬如嗰個座位貼咗關愛座，其實都比較少人會夠膽坐， 驚俾人話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樣嘢都有少少爭議嘅，即係一直以嚟其實關愛座好多人咧會講係批鬥座啊，即係譬如一啲年輕人，佢哋可能真係可能近啊方便，可能會坐咁樣啦，但係咧就會惹嚟一啲嘅批評咧，就會覺得誒點解你霸住咗個關愛座？ 不過年輕人有陣時都會有攰嘅事。 同埋而家年輕人翻工有啲真係好薄，唔係打兩份工。 佢、 如果佢真係打兩份工，佢坐嗰個位置，你俾佢坐啦。 女士每一個月咧都有唔舒服嘅時候嘅，係啦，喺呢啲位咧，我覺得即係外表我哋睇唔到啊呢一啲，咁、但係就唔好咁多即係批鬥同埋比較咯。同埋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咧，如果入到譬如搭地鐵啊、港鐵啊或者巴士嘅時候有位，你哋會寧願係由佢拮住咗啊，定係還是你哋會照坐咧？ 哦我会噶，我会企喺度噶。 系，你会企喺度。 我通常都唔坐嘅，系啦，因为想 burn 下啲身体脂肪。 我咧就有第二个睇法嘅，我系会坐嘅。点解坐呢系因为、 你帮嗰啲有需要嘅人霸住个位。 系、yes, 啊，因为有阵时咧，你真系见到哇，完全个婆婆拎住两袋嘢都冇人让座嘅时候咧、如果我见到有位咧，我都会坐咗先，然后我再观察，我唔会耷低田。耷低个头，净系挂住玩电话嘅、我会得闲咧就会望下有冇啲人有需要，我就可以让嗰个位俾佢咯。因为你有阵时冇得控制人哋，哇！你可唔可以让座俾佢啊？咁噶嘛。咁、我宁愿见到有位咧，我就会宁愿叫做好可以叫做霸住先咁样，跟住到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让位咯。 哦，我今朝其实都有提过少少嘅，因为见到啲外电咧就有位婆婆就有后生仔让佢，阿婆婆就唔肯坐，因为我边系长者啊，我冇需要啊。咁佢。这个方法呢其实各位听众都可以试一试、你想让位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啊婆婆你坐我们不要这样靓女是你坐 靓女请坐 她一坐呢 我系靓女，我梗系坐啦，点、我都坐啦。 除非佢话，诶、我唔系靓女嚟嘅， 我唔攰都坐啦。 系啊，即刻呢个反应，我坐咗。 系咯，呢个方法我觉得都几好、 我试下，试下喎，靓仔请坐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关爱座嘅设计咧，其实系好嘅，咁就唔好即系将佢变成嗰啲咩互相批斗嗰啲座位咁样，因为即系你唔通后生仔翻两份工。佢坐喺度，佢都要揾张纸写埋噶啦。唔好意思，我翻两份工，我真系好攰，你俾我坐，都要咁样贴喺我头嗰度，就 系 为咗唔俾人闹咩？即系社会唔系咁样嘅。咁大家自律嘅话，其实关爱座都系一个表征。任何座位其实都系关爱座嚟。 冇错，所以我好同意网友讲一句：只要你有心让嘅话，其实任何位咧都可以让俾人嘅。 同埋如果真系遇到自己真系 feel 到啊唔得啦，好似有啲晕晕地啊，又或者真的太重，我觉得咧，其实香港人都系有爱嘅。只要你愿意出声嘅话，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让一让个位？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嘅。 系啦，白白都让翻你啊！佢见到你咁样， 咁但系晕 晒咁样， 我哋会唔好意思啊？特别年轻人，唉，唔好意思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真系唔好死忍。我觉得出声咧，一定会有人愿意帮手嘅。我觉得 啱啊，啱啊。做人都唔好意思啊，吓。 系， 有嘢讲，够爽快。 系啊， 咁先跟到香港嘅步伐。 系， 爽快啊嘛，系啊。你都有让位啊？见你个样咁善良 ，Jessica。 当然有啦，即系都会望下，都唔会话净系耷低头望手机或者顾住瞓觉咁样嘅。可能有阵时啲上落客嗰啲站位啊，都会留意下。啊，会唔会有人有需要咁样？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关爱座咧，虽然就话好似诶让长者比较多啦，但系其实唔一定系让长者噶嘛，即系可能你见到有啲家长可能带住个小朋友咁样，咁其实 有成手都系送咁， 系啊系啊，嗰啲真系觉得哇，你又要凑住个小朋友，又要企喺度，又要惊，哎呀会唔会撞到人啊？成其实都好惨噶，系啊，咁、所以我呢啲时关我都会即系会让个位俾佢嘅。 系啦，咁大家朝头早嘅时间搭巴士咧都系忙碌嘅，咁多啲发挥自己嘅爱心，系啦，关怀一下身边嘅人，咁记住啦，任何座位都系关爱座嚟嘅， 系 好，唔该晒 Jessica 先，唔该晒，好，咁天气方面啊 ，Vicky 同我哋睇睇，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系天晴嘅，日间就会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噶，而听日咧。都会标到明啦，就系话日夜温差咧都颇大嘅，日间就会比较温暖，咁大家出门口咧，记得就算你觉得唔冻都好，都带定件褛，因为咧以防真系凉凉地嘅时候咧唔好涉亲啊嘛，着翻件褛系比较好啲嘅。而本周嘅后期咧风势都系会较大嘅，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2至4嘅。 系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见到咧，由今日开始啊，咁啊天气咧都系天。色明朗噶啦，咁至于下个星期咧，就有机会咧，又去翻嗰啲都颇为干燥嘅天气啊，即系嗰啲咩要只手又爆擦啊，个嘴又爆擦嗰啲朋友咧，即系呢排就会辛苦少少啦。 啱啦， 又系因为冇乜雨水，湿度亦都系比较上系低啊，咁所以容易干燥，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咁但系整体性嚟讲咧，既然天气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几有利大家就而家今日星期三， 系星期三， 系啦，开始计划一下。到底大家星期六日冇错啦，咁好嘅天可以去边呢？咁而家开始同啲朋友仔啊、屋企人计划 一下， 冇错冇错。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嘛，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小白。 最近啲天氣咧都變化都幾大啊，咁大家就容易有少少嘅即係作病咁嘅感覺嘅。咁我哋當然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除此之外咧，咁可能抱住呢、這個即係身體麻麻地嘅狀態翻工咧，個感覺咧亦都倍感啊，壓力係大嘅。咁唔知道 Tracy 會唔會有啲嘅 tips 俾到我哋晨光大學嘅聽眾咧？如果啲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揾穴位，去到咧就等自己或者身邊有啲好嘅同事。帮你揿两下边一个位咧，可以令到你嗰个压力咧就可以放松翻啲嘅咧 ，Tracy。 有，因为咧其实我哋中医讲即系用穴位按压啦，其实就可以调我哋身体入边啲气血嗰个流通嗰个顺畅程度啊。咁所以变咗，譬如话我哋好简单，如果话要减压嘅话咧，我哋一定会谂起开四关嘅。咁其实开四关就系两个穴位嚟嘅，就 系 合谷同埋太冲。 可能合谷穴大家都知啦，即係喺我哋手嗰個虎口位咧，嗰、那個三角形嗰個位置中間嗰度撳落去，嗰度就係合谷啦。 呢、這個合谷係。 合谷穴啦， 有冇话分左手右手？即系每一次按压嘅时候咧，系要两边平衡去到做，因为我哋身体好似左右两边噶嘛。咁系两边都要做定、还是我净系做一边？咁其实都已经个效果系 OK 噶啦嘛。 我通常会建议就系做左，即系点啊？左右都要做嘅，但系就冇话分边边先，即系你自己中意做左边或者右边先都 OK 嘅。 系哦， 系啦，咁样。 咁啊，呢个合谷嘅，咁啊位置喺边度，同埋佢嗰个功效系啲咩咧？ 嗱，合谷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啦，手指嗰个虎口位中间嘅位置啦，即系手掌虎口位中间位置啦。咁、佢主要其实系我哋调紧我哋，即系佢主要其实可以用到，譬如话头痛啊嗰啲都可以用到嘅。咁但系因为佢本身呢个系一个止痛嘅大穴啦，咁变咗你话啊，有时如果身体啲痛症啊，即系手嗰啲唔舒服啊，或者膊头唔舒服，其实都可以用到合谷穴嘅。 咦，咁、那个用途都几广泛、啊。 系啊，呢个好广泛噶。 咦，我发现咧、我而家两只手咧，可以左手同右手同时揿呢个合谷穴噶。 哦，你如果系两手即系黐埋少少嘅，其实系两只手可以揿到噶，即系一齐揿到噶。系啊，冇问题，都可以一齐揿嘅。 系啦，呢、這个几好，同一时间可以互揿呢、這个。 咁啊，然之后就除咗合谷穴，就头先讲开四关就太冲啦，太冲就喺我哋嘅脚掌嘅，系啦，喺我哋脚背嘅位置。咁我哋揾翻咧。我哋嘅第一同第二隻腳趾中間個腳趾罅嗰個位置啦，咁啊向後少少，褪大概一隻手指打環嘅距離度咧，咁嗰度就係我哋嘅太沖穴噶啦。 係，咁呢個我按嘅時候咧，嗱，咁而家我冇辦法啦，著緊鞋啦，咁但我按嘅時候，我需要係前後咁樣按啦，左右左右定係打圈咁樣，有冇話有一個大嘅分別㗎？ 冇嘅，因為我哋咧做穴位按啦，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少少啲啊冤冤地啊脹脹地嘅嗰啲感覺咧就最好啦。咁、但係我一般咧都會建議大家咧就用指腹，就千祈唔好用指甲咪落去，用我哋嗰個有指紋個位置、指腹嘅位置咧擺落去個穴位度，一係你就打圈按。 係 啦，順時針逆時針冇分別，打圈按。一係咧就係、我哋話加壓，即係話。长按下去五秒，放翻松，再按五秒，再放翻松，咁就维持大概打圈好或者加下好啦，都大概做一至两分钟啦，每个穴位咁、就 OK 噶啦。 咦，长按下去，譬如五秒呢一个咧，我发觉有阵时候我自己都会同我自己仔仔啦，去到帮佢按佢个脚掌，我都会用到呢一招噶，即系发觉佢 系啊 按住个五秒。跟住放手咧，佢話好舒服喎、佢都會同我講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如果你話壓力大，有時啲氣行得好唔順，棘住嘅時候咧，撳落去其實係幾舒服噶。 哦，咁啊嗱，兩個穴位啦，仲有冇其他？譬如係針對頭痛嘅，咁又會唔會有咧？ 嗱，針對頭痛嘅話咧，我會建議大家即係撳翻我哋嘅太陽穴同埋印堂穴嘅。太陽穴就係喺我哋眉。嘅后边少少嗰个凹位嘅位置啦，即系两边太阳穴啦咁样。印堂穴就系我哋两个眉之间中间嘅位置，系啦，两眉之间中间系啦。咁嗰度全部呢啲都系针对翻佢头痛啊、头晕、头胀啊，或者有时觉得啊压力好大，好似哎呀死啦，谂唔到嘢啊，脑闭塞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其实揿呢、這个即系揿太阳穴同印堂穴都几好 啊。哦，咁太阳穴我都系揿落嘅时候咧，咁一路打圈咁样去到揿，咁就会几好。有冇话其实我系揿左边嘅太阳穴？是醫到右邊的腦袋，按右邊的太陽穴是針對左邊的腦袋，會不會這樣的？ 當然有一些理論、或者即中間，因為我們即身體入面的經絡太錯綜複雜了、即好像交通網 絡 周圍走、所以有時其實我們都會說、你譬如有時、左邊的太陽穴會不會醫到譬如右邊的頸、或者、右邊的頭呢，其實是絕對有可能的，是絕對是有這樣的關係的、但有時我們說、你我哋最簡單就係你邊邊痛邊度痛就撳邊度，係啦，咁嗰度就係即係嗰個局部啲壓力就可以有個緩解嘅作用咯。 明白。嗱，有好多嘅朋友可能翻工嘅時候咧，都會因為壓力過大而導致咧就有胃痛嘅情況出現嘅。唔知道喺呢一方面會唔會有啲穴位可以稍微減輕佢哋呢一個嘅症狀或者痛楚咧？ 如果胃痛咧，我就真係會建議大家撳內關穴嘅。 內 關穴就喺我哋嗰個手臂嘅內側，係啦，入邊內側。咁我哋揾翻手腕嗰條紋出嚟先啦，咁樣 揾 嗰條紋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擺三隻手指，就係、我哋嘅食指、中指同埋無名指呢三隻手指打橫擺喺嗰個手嗰度， 係 啦。咁然之後大概係兩寸嘅位置咧。咁嘅我哋個內手臂內側嘅中間兩條筋，即係你會摸到兩條筋嘅， 係啦，摸到， 係啦，摸到兩條筋嗰個位置， 即係脈搏落少少個位嘛， 脈搏落少少係啦，但係中間，但係中間就是、你摸到條筋嗰個位置， 係 啦，兩條筋個位置，咁就係嗰個內關穴。咁因為除咗呢個咧，除咗你話啊胃痛啊嗰啲之外咧，咁譬如有啲人一 壓力大咧，呼吸咧係會好淺好促嘅。 係， 或者有時個心口會翳啊嗰啲咧，撳內關都幾好嘅。 咦，係喎，撳落去又幾舒服喎呢個位。 即係佢個冤冤帳帳可能就冇合谷啊嗰啲咁強嘅，咁但係都有感覺。 哦，咦幾好喎、啊！其實穴位咧係咪真係我撳呢一個位就可以都幾針對性身體嘅五臟六腑去到咧就做一啲簡單嘅調理㗎？ 是啊是啊，因为你嗱，不过都要睇翻啦，穴位，譬如我哋有唔同嘅经络啦，咁样，譬如头先内关穴嗰啲就系心包经嘅穴位，咁所以佢就慢慢即系嗰个经络就循行去翻我哋心口入边嘅位置嘅，咁所以变咗佢就可以治疗翻譬如胃啊、心口嗰啲问题咁样咯。 哦，我都觉得几舒服噶。好啦，我咁我又八卦又问多一个啦。假如咧呢排我真系食得多得滞，啲肠道麻麻地啊，会唔会有啲咧系可以医埋呢一个嘅意思？ 如果你睇下肠道麻麻地系即系讲紧消化不良嗰啲啊，定系 消化不良或者即系成日都要去厕所系啦，咁啊又有啲痛感嘅咁样咯。 嗱，如果呢啲咧，我一般咧都会建议大家摩腹嘅，咁就呢个就唔系用指腹啦，即系用手指尖嗰啲位置啦，就系用翻我哋个手掌啦。 手掌 咁可以咧，系啦，喺我哋嘅肚嘅右下角开始，系啦。咁咧就首先係啊順時針，係啦順時針咁樣少少加壓咁樣打圈按，即係圍住個肚臍啦，打圈咁樣按， 係 啦，由右下角開始，咁呢個可以幫助嗰個肚仔咧，我哋促進翻我哋嘅消化啦， 係 啦，即係佢等佢消化快少少啦，或者譬如有時啊啲便便好似喐得唔係咁夠快啊，或者有時個肚好谷好脹啊，放便好多啦，想屙啦，但係又未屙到嗰啲咧，咁都有幫助嘅。 我有聽過咧，嗱順時針呢個我而家就做緊啊。咁但係如果又係逆時針係咪有第二個療效㗎？ 一般建議順時針嘅， 嗯， 一般建議順時針，好少逆時針。逆時針調翻轉就唔係好適合嗰個成個腸嗰個入邊個結構嘅運作。 哦，明白明白。系啦，咁啊呢啲嘅穴位咧，咁啊今日之后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帮大家咧有啲嘅燃眉之急嘅时候，觉得可能有啲头晕身庆，咁可以试一试。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遇到问题嘅话咧，梗系揾翻啲注册医师咧去问下佢，去等佢帮下你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就倾住咁多事，唔该晒 Tracy， 下次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以巴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呼吁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习近平说，加沙冲突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并且出现扩大外日趋势，中方深表关切，当务之急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国际社会亦都要拿出实际举措防止冲突扩大。习近平又说，中方多次强调解决以巴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北韩宣布昨晚成功发射一枚军事侦察卫星，卫星正确进入运行轨道。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这次试射。報道又強調，北韓發射衛星是加強自衛的合法權利，又表明會在短時間內再發射幾枚軍事偵察衛星，加強監視能力。美國和盟友都譴責北韓的最新舉動威脅區內安全，又指發射衛星的運載火箭使用彈道導彈技術，公然違反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美国白宫说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以及盟友包括日本和南韩的防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方已经提出严正抗议，并且以最强烈的措辞去谴责北韩， 南韓就宣布決定暫停南北韓919軍事協議的效力，並且恢復過去在軍事分界線周邊地區對北韓進行偵察和監視的行動。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柴維爾一個球場發生人踩人事故，造成至少37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星期一晚，當時正是舉行新兵招募活動，當局已經就事故組建緊急應對小組，而事發經過仍在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尤丽村，而狮隧沙田入口就排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落翻货柜码头南路一带咧都有少少车龙噶。咁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都是有少少多车的，现在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都有少少车多，现在龙尾排到五块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仲继续紧。亦即是说他跟郭牧师结婚的时候是已婚状态。 哎呀，这条桥真的读得好啊。 重婚罪名又怎帮到钱天心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朋友，早晨我的好拍档啊，欧啦，还有小白啦，还有 Vicky。 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Hello 啊，嗱，我想问一下大家咧，今朝呢一个星期三闷闷地嘅上昼咧，有冇多咗消费咧？ 都有啊， 系咪啊？ 系啊， 你咁悭家都有多咗消费？ 有、 啊，买咗啲咩啊？ 冬天衫。 都系嘅，因为始终一天气转啦，感觉上哇落到去21度，而家就嚟见到一字啦，又想添置翻啲冬天嘅衣物嘅，都正常嘅。我咧就近排都消费得唔少，因为咧全年其中一个最大嘅网上线上嘅消费旺季咧，啱啱准备开始啦。 哦，系， 系啊， 又黑色又唔知咩嗰啲啊嘛。 系啦，因为听日咧就系西方国家比较庆祝多啲嘅感恩节啦。咁感恩节顺带嘅呢五日，包括咗嚟紧听日星期四感恩节啦。星期五就系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啦，叫做线上同埋喺啲连锁店咧都会有好多系实体嘅一啲销售嘅。跟住连带就礼拜六日啦。再加埋而家有星期一就叫做 Cyber Monday 啊嘛。 哇！ 咁所以咧，哇，原来呢五日咧讲紧全年嘅线上总收入咧，正系美国嚟讲啦，系佢哋线上收入嘅全年4%。 哎、 就系、是、呢五天就搞掂咗 啦。咁犀利，咁我都好容易俾佢锯到一颈拳。哎呀，我下个礼拜会贫血啊！ 哎呀，咁点算好咧？有啲咩可以做，令到大家可以消费起嚟又唔使一颈血咧？ 系咯， 或者真系可以买到啲你嘅心头好，买咗翻嚟唔好嘥啊嘛，最紧要。又甚至乎各位做老板嘅，会唔会都可以找住呢五天嘅商机，可以发掘下啲新嘅杀出血路嘅方法咧？嗱，八卦过，睇下咧究竟上年有啲乜嘢系成功咗嘅销售套路？ 系、哎、好、啊， 睇下大家会唔会都可以参考一下先。 通常呢啲套路咧都可以熬几年嘅。 系啦，嗱，当然啦，上年嗰个情况同今年有可能少少都唔同啦。我哋香港都已经可以出翻街，夜晚又会翻起嚟啦，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套路咧系上年成功个案当中嘅一啲小分享，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啫。嗱、首先咧，最成功嗰啲嘅路线或者系商品销售得最多，又甚至乎喺比起平时佢哋一般嘅销售数量，呢五日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嘅。包括啲咩类型嘅商品呢？据闻如果系鞋类嚟讲咧，鞋类系啲所谓松高鞋啊、 哦、 平底鞋啊，又或者系啲舒服型嘅鞋， 系 就会系呢一个时间比较多嘅。 嗯， 有分析嘅、哦。点解咧？俾 Vicky 估下先。 因为冬天 吓，点解冬天会想着平底鞋、松高鞋呢？ 松高鞋，因为啲衫臃肿啊，所以着高啲个人咧就睇出嚟个比例好啲。 系嘅，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女士们尤其是啦，想自己有翻咁上下高，因为真系肿咗啦嘛，拉横咗，咁、个线条拉翻长啲，拉翻收长啲嘅话咧，就要整翻啲啲高啲嘅鞋啦、 哦。 但系始终咧辛苦啊嘛，下下着住啲斗领踭嘅，真系唔系几系事。咁所以咧。松高鞋是增长率比较高的、平底鞋也是增长率比较高，因为大家想着现在这个时候买11月中11月尾即是预咗你圣诞 party 的时候会用的啦、所以 party 通常都可能会连夜跳舞啊、可能会是夜夜笙歌那种的轻平的话呢就变成我要舒服得来、又要靓 哇买定的了真的 是啦咁所以就趁住呢五天咧，就买定啲舒服但系又靓又可以拉长线条嘅鞋。咁所以啲靓嘅松高鞋啊，靓嘅平底鞋咧，就杀咗好多啦。 哦，成个鞋架都系新鞋咯，跟住又唔着住， 唔知会唔会又系即系农历新年前咧，嗰啲又要买一对鞋啊？唔好新年嘅时候买鞋。 咁咪中西方嘅 marketing 都系啱买鞋咯。 系啦， 唔系、我可以今年咧买定出年新年嘅鞋，摆定喺度 又得， 系咯特价咗啊嘛。 系咯，甚至乎买俾啲。瘦仔嗰啲咯、因为可能上年着过嗰啲，今年唔适合再嚟去拜年噶啦嘛。 系啊， 咁又可能要考虑下喺呢五日 只脚又大得快嗱，帮细路仔买鞋，我觉得系啱嘅，因为你只脚真系大得好快，好、快脆咧，就已经要留翻俾弟弟咯。 嗱，另外一样咧， 弟弟好惨咯， 永远都系旧鞋啊。 系， 咁会有一样嘢系俾到弟弟系新嘅，一样够啦， 系一样够噶啦，觉得好啱啊。 就系圣诞老人送嗰样咯， 系啦。 嗱，咁另外一样咧，可能就系未必男士专属嘅，男女都得嘅。原来表咧都系一样销售比较高嘅货品嚟嘅，可能又系当圣诞礼物啦，又可能当系啲年度礼物啦，咁就会可能买啲比较贵价少少，比起一般嘅圣诞礼物嚟讲，多份诚意嘅。 即系保值嗰啲，你讲紧系嘛？ 系啦，咁所以更加要抵，更加要有折扣。 系啦， 咁就趁住呢五天有折扣嘅时候咧，就可以去选购啦。 最好计埋个纸水。边度止水低嘅就再买埋， 系食埋呢个着数都好、啊， 系咯。 嗱，咁呢个咧就系暂时嚟讲啦，上年嘅分析最多销售嗰个增长率最高嘅其中一啲货品啦。咁、但系讲紧营销嘅模式啊，又或者啲策略啊、套路又可以点样样去到帮到大家找住呢五天嘅商机，做好呢个线上嘅网络生意咧。嗱、原来有好多嘅消费者咧，都会喺佢哋中意嘅一啲消费平台当中咧 subscribe， 成为咗佢哋其中一个嘅会员。咁有会员就即系你有佢嘅个人资料啦，你有佢嘅联络方式啦。原来咧都有啲分析 析讲过咧，有71%嘅消费者系希望佢中意佢做咗会员嘅一啲服务嘅话咧，会有啲个人化嘅信息。 哦， 譬如话你唔系净系话整个 email 有你个名咁简单， 系 可能系我之前浏览过啲咩商品，你提下我好唔好啊？或者咦，原来我之前见到嗰件货品冇货，你提我之余，如果佢再有货嘅时候，你话俾我知系唔系时候要添置啊？ 哦， 因为而家咧好多譬如话啲食品类嘅货品啦、用品类嘅嘢啦、洗手间嘅用品咧、其实佢哋会知道你几时几月几日买过嘅，咁佢可以推断到你究竟几时应该用晒啦。临用完之前嗰一至两个星期就提你，喂，你系咪就快用晒？使唔使 reorder？ 使唔使再次回购啊？咁就系呢一啲嘅方式咧，去到做啲个人化、专属净系俾你嘅提醒。咁原来啲个人化嘅消费者又好中意嘅噃，但系咧因为有71%以上嘅朋友都系想要啦，但系原来咧有70%+嘅消费者系觉得佢攞唔到噶。 哦，我自己又试过咧，最近有 click 过一啲嘅网页啦，因为不断 loop 出嚟嘛，咁有啲 click 过之后咧，我系真系会买咗嘅。 系啊， 即系好容易睇睇下之后咧，佢好衰嘅，你睇完一次之后咧。唔知點解係咁出㗎喎， 再搵你。 但係當我買完之後，佢都仲係咁去出喎。咁嗰刻我就覺得把鬼啦，我都買咗囉。我唔會再買㗎啦。 咁就開始煩啦。係 啦。咁又好似 click 過一啲呢，就叫保護牆壁嘅一啲嘅譬如油漆啦嗰啲。我有撳過，因為屋企埲牆俾人畫到花曬啦。 係嘅。 好啦，咁跟住一 click 過一次之後呢，佢而家佢呢把係咁去叫我買。 就永遠喺你左緊啦。 係啦，我唔會屈服㗎今次。我唔會咁容易受騙呀。 嗱，呢個呢亦都係一個而家網上面其中一種嘅服務。有啲嘅公司咧，佢哋喺嗰个整合嘅过程入边咧，都会知道，譬如话我哋好多时候咧，摆咗啲嘢落去嗰架嘅购物车，唔系即时俾钱噶嘛，咁于是乎佢就会提你啦，喂，你落咗去购物车噶，争一步啫， 系啦， 咁但系啲个人化嘅专属信息就会点咧？佢冇话喂你唔好买咯，佢冇话喂你未俾钱，佢话喂你购物车入边嗰啲嘢。好挂住你啊！ 哦、 用另类手法， 语言艺术， 系啦， 我系咪可以跟你翻屋企嘅啫？ 带我翻嚟未啊？ 系啦，我系咪可以服务你屋企人啊？咁样咁嘅话咧，啲消费者觉得哦系， 好 sweet， 系有啲窝心嘅感觉，会唔会就可以推动到佢更加愿意心甘命抵地去揿嗰、那个？俾錢嘅制 咧，付款 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啲少少策略啦。不過咧，其實講緊呢一啲嘅網上面嘅銷售形式咧，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噶啦。最明顯嘅一樣嘢咧，就係真係好似小白所講，之前睇過啲嘢咧，你再喺你部電話任何一個角落度咧，都會攝到啲廣告嘅 出嚟話俾你知。連埋咧，因為我電話同電腦嗰啲全部都係同一個系列噶嘛。 係咯， 我用電腦嘅時候，嗰啲嘢都係即係陰雲不散咁，係咁纏住我，我就嚟要作法噶啦。 我点样应付咧？佢又再弹出嚟嘅时候， 我有试过咁交叉嘅，但好似冇乜用， 都系继续弹出嚟， 都系继续。但我发觉咧，通常你loop 多可能两个星期左右咧，佢见你完全 loop 嘅时候咧，佢哋好叻嘅。当你 loop 嘅时候，你可能曾经停过两三秒，其实佢哋都已经有 data 啦嘛。 系啊， 咁但系你就咁直去嘅时候咧，我一见到睄得下底系嗰嚿嘢咧，我就系咁 loop 快啲嘅。跟住佢就会慢慢消失， 因为会 track 到你究竟摆咗几多时间睇住呢一个广告。 系啦，然后佢就会开始咧就做第二波嘅宣传，即系向你推销第二种嘅产品。 系 啦，咁第二波嘅产品，如果你啱嘅话咧，你可能逗留嘅时间耐咗咧，佢又会开始慢慢喺你嗰个嘅社交平台上面多咗出现嘅。咁的而且确，而家社交平台去到购物咧系一种好普遍，同埋高行销策略都几成功啊。 系啊，哪怕净系讲嗰啲带货嘅 live 啦，其实都有好多嘅朋友咧，真系找住呢几日咧，就系不断用啲唔同嘅方式去到揾多啲唔同嘅消费者，除咗话啲网上嘅社交平台广告之外啦，或者系你之前浏览嗰啲记录上面一啲即系专属啲系针对你嘅一啲广告之外咧，我都发现咗而家咧有好多真系时限性嘅一啲广告，譬如话咧近排大闸蟹 啊，系 啊， 洗版式地出现啦， 系啊系啊， 经常见到蟹， 呢排大闸蟹季节都开始过啦， 系啊， 开始卖嘅咩蟹粉， 系啦，就系食剩咗嘅所谓厨余唔好晒啲贵价嘅食材，真系。变蟹粉嘅小笼包又好， 系啦系啦， 蟹粉嘅唔知咩蒸点包又好，咁啊经常出现啦，蟹粉面啊，蟹粉即食乜乜物物， 净蟹粉都有一大扎， 冇错。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近排好旺嘅啦，经常洗版式出现啦。另外一个咧都系经常出现咧，就系呢一排会开始卖啲圣诞树啦。 啱啊啱啊，圣诞 用品 系啦，圣诞嘅装饰 啦， 圣诞用品啦，圣诞家品啦 ，cosplay 嗰啲圣诞衫啦，都出晒嚟啦。 我想睇， 你只要揿一次。就可以睇到你唔睇㗎喇，嘉明。 哎呀，真係好正。 正。嗱，咁其实咧喺圣诞节期间都系好多时候都会系而家呢个时间咧就会开始储定啲圣诞礼物噶啦。 嗯， 如果屋企有空间嘅话咧，呢几日嗰个嘅空档咧都真系有唔少嘅优惠嘅，包括咗基本嘅优惠系啲咩咧？免运费啦，都好多唔同嘅平台会有呢一个嘅 offer 啦。咁另外基本我暂时非正式嘅统计啊，香港接触得到一啲比较大型啲，甚至乎系国际物流嘅一啲公司咧，无论系美妆又好，无论系一啲护肤品又好，甚至乎系一啲服装服饰嘅咧，佢哋暂时嚟讲呢一转咧系讲紧最少15%至到25%嘅购物优惠嘅。咁当然咧，你会有翻嗰啲专属嗰啲咩 code 啊，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就算唔用 code 咧，佢都俾你噶啦。咁甚至乎系一啲嘅所谓保健产品咧，都有个最基本嘅22%嘅优惠。咁所以呢一系列嘅优惠，如果你系买啲譬如话喺美国物流物翻嚟嘅，又或者系喺啲唔同嘅平台，但系佢哋香港有点嘅，咁都系暂时都系呢一个价钱啦。你预大概20%啦，即系大概8%左右啦。咁睇下会唔会都可以优惠到你嗰个心水价钱。如果唔得嘅话咧，有机会杀到去星期五当天，就会再嚟多一个杀价嘅。咁又睇下到时咧杀到几多。 其实仲有个少少 tips 咧，就系当你有一件心仪嘅货品啊，你先 click 咗佢摆咗喺你个购物篮入面先，跟住你可以喺唔同嘅平台上边啊。假如嗰件货品咧系海外嘅，例如喺欧洲或者甚至乎日韩呢啲地方，你先摆咗喺购物篮入边，你就 search 多同样嘅产品喺唔同网站揾嘅话咧，你有机会揾到一啲系完全免运费，就算系海外都可以免运费嘅 格价。 系啊，即系网上做格价专员都真系要俾好多时间，同埋手指嘅力度， 系啊， 真系辛苦晒大家。不过隔到翻嚟，你可以。去个短旅行嘅话，咁咪几开心系咪？又甚至乎隔咗翻嚟，你可以买多一份圣诞礼物，送俾自己，送俾亲人都好啊！咁啊，找住呢一个5天嘅优惠咯噃。 为呢一个逃脱大师胡迪尼啊 ，Houdini 佢系 Dua Lipa。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除了在这段时间把握住一些优惠去购物之外呢，这段时间呢都是比较干燥的时间、 嗯。 我们呢又穿了樽领，又戴颈巾、嗯、又搽润唇膏，又喝了多些水。 是你和嘉明，嘉明都有穿颈穿冷衫的。 樽领来的，嘉明那个是。 是啦。跟着呢 ,Vicky 呢就戴了两个颈巾的了，直情是。哇，如果再冻一点得十几度的时候 ,Vicky 你会怎样？ 我会变一只肿回来。 肿是什么肿啊？ 臃肿。 咁系芦兜种定还是咸肉种咧？真系啊，真系唔知道啊！ 咸肉种，我中意食咸肉种， 红豆都得嘅，甜甜地咁样 都可以。嗱、嗯，因为皮肤干燥咧，即系大家最近有冇搽 cream 咁样咧？俾大家睇下我只手好干， 爆晒擦嗰啲位 系啊，白 晒 啊，干晒。等我望下你啲手先，小白，诶、欸，小白冇嘅，点解、 okay 啊？你温暖 系、 啊， 嗱、啊， 我都冇、 啊。 嗱、啊，其实咧就真系关个天气事， 系关个人事。 外在和内在的，即如果干燥的话，那外在呢其实是分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即是天气啦、 嗯、 关系啦，又可能呢又是我们平时呢补水唔够啦，咁个补水咧唔系净系水，唔好以为饮多咗水咧就系为之好、啊。原来我哋身体上面、面上面咧、皮肤上面咧都有油脂噶嘛。 嗯， 咁原来油脂咧系好帮助到我哋究竟决定我哋嘅皮肤会唔会干燥嘅。 系噶， 系啊，你哋会唔会平时过度洗面嘅？ 唔会咁、 啊、 又， 我会啊， 会点？你会点洗面嘅？ 攞碱液水咯， 攞碱液水， 惊你啊！ 小消毒洗手嗰啲， 又唔系嗰啲 小白嗰啲，系啲好传统嗰啲男士咧，即系可能用开嗰支嘢就 翻碱咪翻碱， 用开咁 系啊， 咁佢嘅皮肤肤质又比较好咧。 咁啊呢个多谢阿妈， 咁佢生活又健康咧，同埋佢啲。半行山嗰啲野人 feel 咧，其實你喺到山嗰度俾你沖個涼啊，整乾淨自己已經好好啦。我唔知道你係咪呢個感覺咧？ 我喺山上邊咧，我平時都係處女座啊，係我雖然唔代表所有處女座，但係我係嗰啲咧比較上係執整同埋好中意乾淨嘅處女座。 嗯、 但係我喺山上邊咧，即係冇你冇得要求嘅時候咧，我就都可以好 wild 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平時用翻啲心態，我真係好好求其就唔需要特別用嗰啲咩洗面嗰啲咧，我都就咁洗嘅啫。 係啊，但係你係中意嗰啲？洗到块面系捽到 系啊，好干嗰啲啊，好干嗰啲啊， 嗯，超干嗰啲 啦， 系咁啊，嘉明一定会啦，即系你会护肤，同埋你啲小朋友啲肌肤都要呵护住，因为小朋友好容易有啲皮肤敏感或者湿疹噶嘛， 系、嗯、啊， 我睇唔同嘅浴衣、浴婴嗰啲护肤品嘅广告讲出嚟咋，话小朋友嘅肌肤好娇嫩噶，咁样系嘛， 你见得到佢嘅皮肤咁靓嘅时候，你会去想特别再保护多一层咁、嗯、样、 啊， 甚至乎见到啲嘴仔干啊爆。擦嘅时候咧，又会好想，哎呀，呵护下先咁样。 嗯，快啲搽下啲 cream 啊，润唇膏先咁样。咁、 嗯、 其实咧，原来过度清洁咧系会带走咗我哋皮肤嘅油脂嘅、哦。其实啲油脂咧就系保护我哋唔好干燥嘅。咁所以小白咧，咁啊就如果你用番碱啊，又或者捽到好干咧，再冻啲嘅天气咧，可能又真系会爆擦、 欸。不过咧，纯粹个人分享啊，我发现咧，好似我呢啲咁样起晒洗晒自己块面嗰啲油脂嗰啲人咧，佢啲油脂咧可能因为。表面上又乾燥，即係一缺乏嘅時候咧，啲油脂會出得特別快， 都會再飆。 係啊，係啊， 就見你冇啊嘛，洗走咗啊嘛， 冇錯啦，係啦，呢個係自己身體嘅調節嚟嘅。 係啊，所以點樣做到又係嗰啲護膚品廣告好中意用嘅水油平衡啊，係好重要噶。如果你一日聽到阿侯嘉明講呢、這個呢一句對白咧，佢喺電視機嗰度講嘅水油平衡咁樣， 補水補油 係啦。咁除咗呢啲外在嘅因素之外咧，原來我哋生活作息唔好嘅。话咧，导致我哋个免疫力系统下降咧，亦都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嘅皮肤干燥噶、 哦。 即系譬如现代人啊，经常做嘢可能好忙啊，咁啊有压力啦，又或者夜瞓等等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嘅生活作息打乱咗嘅时候，我哋咧免疫力下降啦，就会好容易咧个身体唔平衡嘅时候，佢就唔知道，哎，究竟你而家系做紧啲咩咧？其实身体咧都系根据住我哋平时做啲乜嘢嚟到去调节噶嘛。 我自己又觉得转天气咯，即系记得上个月。未開始或者今個月頭啦，轉少少天氣開始有啲秋風氣啊，涼少少嘅，跟住我塊面都有幾粒嗰啲嘢出下咯， 青春咗 幾廿歲人都有粒暗瘡，仲有咩咧？暗瘡唔緊要，有暗瘡印嗰下先難搞。 哎 擦翻啲药膏啦，又系 唔知有冇用啦。去疤嗰啲可能要系咪啊？ 即系贴贴咁啊？ 点啊？我真系唔识啊！呢啲系啊，要请教你啦，Vicky 吓。 咁我哋嘅免疫力下降咧，其实就会令到我哋嘅荷尔蒙失调啊。咁荷尔蒙失调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唔平衡嘅时候，可能就会有唔同嘅变化，从而咧系会令到我哋嘅皮肤咧都会系干燥嘅。诶，咁原来除咗呢一啲之外咧，身体啊、外在啊，即系譬如我哋清洁嘅时候啊，点样都好，原来咧外在清洁除咗啱啱就系话用碱液啊之外咧，其实水温都好紧要嘅。特别呢啲咁冻嘅天气，大家咧就会好想啊，冲个热水凉先，暖粒粒啊，最好咧就出晒烟嘅啲水咁样。我自己咧系嘅，特别咧洗嘢啊，有阵时洗啲宠物用品啊，甚至系煮饭洗碗咧，有热水我都会宁愿用热水嘅。咁所以只手咧其实系会容易特别干燥。咁如果你话啊，你想用热水嘅，戴翻对手套，又或者咧唔好咁猛啊啲热水，可能系 keep 住咧喺45度左右咧，都会令到我哋即系嘅手啊、皮肤啊都会冇咁容易干燥嘅。咁同埋就系令到我哋嘅作息咧规律啲啦。食嘢方面咧，原来都有啲讲究噶。 一定系啦，呢、這个就去翻中医角度噶啦。一讲食咧，又话如果你食得太多煎炸嘢啊，或者嗰排热气上火咧，块面又多啲油脂粒啊，嗰啲粪鼻啊，嗰啲系嘛？ 系啦，就应该食得清淡啲，辛辣嘅嘢咧就唔好食啦。咁如果你话啊，我都真系想身体补翻啲水分，除咗饮多啲水之外咧，其实有啲嘢咧都可以食落去咧，令到我哋个皮肤系好啲嘅。其实应该话系补充翻我哋身体嘅营养，当中咧就系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E 同埋 Omega 3嘅。当中有啲乜嘢食物咧？就好似猪肝啊、南瓜啊、胡萝卜啊、菠菜啊、木瓜啊等等嘅。如果你话啊，我中意饮嘢嘅，饮下牛奶都得噶，牛奶都能够令到我哋嘅皮肤咧冇咁干燥嘅。如果再健康啲咧，食一啲平时可能就会想睇戏嘅时候食下薯片啊咁样啦，食下虾条啊咁样。如果你可以食下杏仁嚟到去代替，花生都得。咁尽量咧就唔好咁多盐啦，又或者一啲嘅自己焗嘅椰菜花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有助于我哋身体咧可以补充翻啲营养嘅。 系 薯片就好似。好多 可唔可以养生啲啊？可唔可以整个雪耳木瓜糖水啊？ 头先都系啊，我 边食边饮糖水咯。 我都系谂住小白你嗰个饮食图鉴咧，咁啊将头先嗰啲食材咩胡萝卜啊，乜嘢南瓜啊，咩猪肝啊，睇下可唔可以共嘢一路咁样。 南瓜猪肝粥系咪一件事嚟噶？ 得唔得噶？ 南瓜猪肝粥得 嘅， 又好似 OK。 猪肝你咪整到一粒粒咁样咯，有少少嚼劲，你切一片咁样嘅，即系。你想個賣相靚啲，南瓜又好似黃金粥咁樣， 係又甜甜地咁樣，係咪？咁如果最好咧，就搽翻啲 cream 啦。但係好多男士咧都唔中意搽 cream 搽潤唇膏噶啦，盡量啦，盡量啦。 第一线，早晨早晨啊！8:12星期三嘅时间啊，请嚟我嘅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跟进下琴日港股啦，咁啊，港股咧虎头蛇尾啊，收市咧要倒跌44点嘅，咁啊，亦都可能有个叫做都唔系坏消息嘅，佢亦都系呈现翻事实啦。会计师行咧安永讲啦，今年嘅 IPO 咧就有机会咧前五位都不入，咁啊，因为都知道呢个阿里分拆嗰个系统就有少少刹停 feel 啦，咁啊，真系争少少啊，今年嚟 嚟讲咁啊。睇翻咧，头一位应该系上交所，第二位暂时领先咧就系深交所，第三咧就系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啦，第四纽交所啦。咁啊，伦敦交易所都系争啲嘅今年咁啊。第五位俾印度真系大幅爬咗头，第六位咧集资金啊，暂时嚟讲啊，截至呢一刻嚟讲咧，有53亿嘅港交所咁样，有冇机会入翻前五噶 ？Kenny 或者嗱，寄望明年啦，明年有冇机会港股嘅 IPO 做翻好少少咧？交俾你分析啦，唔该。嗯， 嗱，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复杂啲或者多变度嘅问题，因为点解咧？其实一个 IPO 方面咧，能唔能够系做得好受欢迎嘅话咧？好多因素，第一就系、是当然就你有冇好嘅货喺个货架度啦，咁第二就系话有冇买家啦，有冇顾客啦，咁第三就系话嗰个系整体个市场气氛，因为 IPO 咧就好受市场气氛因素所影响噶嘛，咁你如果市场气氛比较淡定嘅话咧，咁你现有嗰啲股份其实都卖唔去嘅话咧，咁何来再攞啲新嘢出嚟买咧？咁如果你系讲货架上面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要系香港都要多元化啲嘅。因為我哋過往都係集中翻係一啲大嘅公司方面咧，都係同內地相關啦。咁但係就內地方面咧，就要好睇翻啲境外投資者點樣睇內地嘅經濟啊，或者內地嘅政策啦。咁如果你啲境外投資者方面咧都睇唔好內地經濟啊，或者係有個不明朗嘅時間嘅話咧，咁佢何來會買一啲係內地嘅股份咧？就算係嘅話，都唔會俾一個好高嘅估值落去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可以就係話擴闊嗰個係貨嘅種類咯，就除咗內地企業之外嘅話咧，可能會唔會吸納多啲一啲係東盟啊，或者甚至某一啲係歐洲啊，或者國際大型企業啊嚟香港係做 IPO 咧，或者而家香港講得好熱烈嘅就係話港交所方面咧，就係、是、已經將沙特嘅交易所納入做呢個係認可交易所嘅，咁會唔會沙特嗰啲中東嘅公司，譬如包括亞美嚟香港做第二上市咧？咁呢啲都係會擴闊到嗰個係貨架咯。咁至於係客源嘅話咧，就過往一兩年就好明顯見到受到呢個中美關係因素影響啦。咁好多美資啊啲投資者方面咧，都係冇接觸到呢個香港市場啦，或者減都係不斷減持啦。咁如果隨住中美關係有啲改善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有機會咧有啲係轉機嘅。咁第三個就投資氣氛就同息口有關啦。咁你諗下，而家個息口都加到去五厘嘅咁樣。咁變咗你擺銀行定期存款都有唔錯嘅回報啦，咁唔需要抽 IPO， 唔需要去認購新股啦，咁就一定會影響到個氣氛嘅。咁但係而家都係隨住呢個美國方面咧，都有機會個加息周期完結啦，咁可能都會好啲嘅。咁我相信出年係會好啲嘅。 係咁啊，我非常認同 Kenny 嘅講法啦，特別係東盟嗰方面啦，咁啊，指紋樓梯響嘅沙特阿美究竟幾時來咧？咁啊，都講咗一兩年啦，咁啊，真係呢啲大嘅油企啦嚟香港嘅話，應該一隻咧就即刻可以令到我哋攀升到兩三位嘅，上翻去上交所、深交所嗰啲位置嘅，我都完全係相信啦嚇。咁不過即係頭先 Kenny 你都有提到話啊，個貨架夠唔夠貨，啲貨好唔好咧喺個貨架上邊。咁有啲貨咧原先就擺擺下咧就唔好都變好，講緊係快手啦。咁啊記得咧佢上市當天咧就都條數都麻麻地嘅。咁終於咧嗱快手第三季咧就扭虧為盈啦嚇，轉賺32亿啊，亦都咧托賴就係嗰個活躍用戶創新高啦，同埋咧個短視頻再加上嗰、那個叫直播銷售啦，或者叫網絡帶貨啦咁樣。好啦 ，Kenny， 快手你點分析啊？或者點睇啊？ 我諗就係頭先你講啦，即、就、係、是、最成功地咧，就係即係 roll out 咗一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嗰個由短視頻帶動一啲係電商嘅機會啊。咁我相信就香港朋友可能都會比較感受會細啲下，咁如果內地朋友方面咧，就更加會係感受到咧，其實好多嘅產品啊服務嘅話咧，都係透過短視頻咧嚟到，譬如好似抖音啊啲嚟到去做一啲銷售嘅。因為如果你喺嗰啲抖音平台上面啊，或者甚至冇小紅書啦，咁都有好多一啲係唔同嘅博主嘅啲係短視頻咧，其實都係賣緊嘢嘅。咁亦都係咧。係好多嘅即係顧客咧，都係透過呢啲短視頻或者資訊嚟到去即係買嘢嘅，咁所以變咗就越多流量嘅短視頻嘅話咧，帶嚟電商嘅商機方面咧，就會越大咯。咁快手呢啲咧，其實佢當累積咗一定嘅用戶之後嘅話咧，咁你就第一首先有個規模效益啦，第二佢哋咧都係特別都有提到啦，就係佢哋嗰個係活躍用戶方面咧，就其實係創造一個歷史新高嚟嘅，去到3.8亿户嘅。 咁而且咧平均月活跃用户方面咧都按年增长近10% 嘅，咁啊达到历史新高6.8亿几嘅。咁最紧要嗱，另一样嘢就系话咧，每一位啊日活跃用户方面咧，嗰、那个日均使用时间方面咧。是原来达到129分钟。 哇，129分钟有两个钟头、啊。 两个几钟头睇短视频。重要是用户那个时间是增加了 6.9% 的。即是你香港我想你很难想象得到啲朋友会坐到两个几钟头睇短视频的嘛。 是啊，但是内地就有这个的销售模式应运而生啦。我早排回到去湾区入面跟啲朋友即工作、他都说啊其实呢我是做直播主的咁样。咁我问他收入几多啦、他说都有5位数字人民币咯，咁我即刻提醒佢话你要报足税喎。 所以 這 个咧又系睇到内地啲人都会成日讲啲旧病，就话一个年轻人嘅失业率咯。咁呢个年轻人失业率咧，就之前而家冇公布啦，而家唔知啦。即系之前有公布嗰时嘅话咧，讲紧20几%啊嘛。咁好多其实年轻朋友系咪冇做嘢咧？又未必係，可能佢就做咗直播主，咁直播主又係 freelance 嚟噶嘛，咁唔當一份正式嘅工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可能有部分咧，雖然好似冇做嘢，但係原來係做咗直播主，而且可能係真係揾到食都唔出奇嘅。 咁可能個生態真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不過對於呢啲短視頻嘅股份嚟講，最緊要就係冇乜整改啦，冇乜整改佢就會叫做有效慢速或者叫做正確地去生長啊，係咪用呢個詞語好啲啊？聽聽你。 嗱係啦，呢啲行業咧，其實就自然增長咧 ，organic growth 係唔係太大問題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擔心政策啦，即係咧，其實都唔係好遠嘅事，啱啱早一個月內啫嘛，都曾經有啲消息傳過有啲視頻就係又要整改啊嘛，咁都影響到快手咧曾經跌一跌噶。 係，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任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剛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持有嘅。唔該曬 Candy， 下次再傾過，拜拜。 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粗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惹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的过后会紧张。So let me be loud, loud, loud, be loud, loud, loud, 我怕我越扮沉着。开口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我在意。 未够紧张，动人无恙，学习排场伎俩，无问题。 佢燕听周恩廷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Louder。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最近中国内地咧正系全面促进消费，作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嘅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尤其喺近期经济增速放缓、外需疲弱嘅情况之下，希望推动消费市场升级发展，同时扩大同埋鼓励进口。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经济师朱德谦先生 Eric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内地消费市场最新趋势同埋进口渠道新近嘅发展情况噶噃。早晨 ，Eric。 早晨，思芬。 Eric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内地消费市场最近嘅发展情况啊？ 其实咧，内地消费市场咧喺过去多年咧快速增长嘅，不过咧因为疫情影响啦，整体社会嘅消费品零售总额啦，经过2021年嘅12.5%增长之后啦，2022年咧轻微下跌咗44万亿元人民币嘅。咁但系咧，自今年初啦，内地全面放宽疫情嘅防控措施之后啦，消费市场已经系咧迅速回升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啦，今年1至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系达到38.5万亿元人民币嘅，比去年同期咧增长6.9%。其中咧，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咧为10.3万亿元，按年增长超过8%嘅，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接近30%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见到咧，内地消费市场咧其实有个良好嘅发展嘅态势噶。 嗱，正如 Eric 你所提及啦，内地消费市场咧十分之庞大，但系众多地区之中咧，又有边一啲嘅表现系较为突出，同埋值得大家喺拓展内地市场嘅时候留意一下咧？ 嗱，长三角呢个地区咧系拥有即系较高嘅收入水平啦，咁当地嘅居民嘅消费力咧都系位处全国前列嘅，例如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等等，咁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水平是高过全国平均的36,883元的。相比之下，包含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广东省，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5万亿元的，消费的潜力不容惹小的。不过如果是以长三角的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来计算，三省一市合共是占内地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4。很明显地，在港商熟悉的广东省或者大湾区之外，长三角都是内地和境外产品拓展内销不可以忽视一个内销市场来的。 Eric 啊，那不知在长三角地区有哪一些的进口产品渠道呢？ 长三角都是设有很多个的综合保税区，加上政府和企业建立的各类型的产品的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帮助我们香港的供应商和贸易商拓展内销市场。例如在上海自贸区外高桥保税片区里面，其实拥有很多个从事进口业务的专业贸易平台，为我们的境外供应商提供保税产品展示、进口代理等等的 B2B 的服务的。其实不单止可以为港商寻找内地一些经销的客户，其实同时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进口内地的清关、产品的审批和检验检疫的这些问题。而在跨境电商方面，位于浙江省的杭州都是中国内地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的试验区，其中有很多的提供网红推广、直播带货、零售进口、保税仓储等等这些相关环节的服务的平台，其实是多方面帮助我们的港商发展内销市场。 其实每年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都是深受欢迎，而且竞争激烈，除了积极参展之外，香港的企业还可以透过哪一些渠道进入内地市场呢？ 正如你所说，进博会其实是不少企业推广自家文化和增加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平台来的。今年我们香港贸发局也在进博会设立了香港产品展馆和香港的服务业展馆等等，其实帮助我们港商去拓展内销。但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多加留意上海和周边地区一些不同的线下的展示平台。例如 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咧，有一啲嘅进口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啦，其实为进博会嘅参展商咧提供常年嘅展示同埋交易服务噶。其实是帮助我们品牌将展品去转变成为商品的。简单一点来讲，其实进博会的参展商的货品首先会以一个保税状态进口我们去到内地一些海关的特殊监管的区域，缴交保证金之后才会运至区外进行展销和销售的。而这些保税展示的货物在发生交易销售时才会需要缴纳一个税款的。所以呢，其实不单止是帮助我们的港商在进博会结束后继续留在内地进行销售，总是帮助我们缓解他们的营运资金的压力，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效率。 最后，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的市场资讯，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呢？ 其实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ddc.com， 我们除了提供不同市场的经济发展概况和最新的贸易资讯之外，其实还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内地以至海外市场的港商密切留意的。 今早唔该晒你 ，Eric，Thank you， 多谢大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次。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次。而家二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实施人道主义休战同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哈马斯释放50名被扣押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至少15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会暂时停战4至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战时内阁会议，讨论有关释放人质的协议。他说接受协议是艰难的决定，但是就是正确的做法。强调让人质获释是他首要任务，不过他亦都话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以色列的所有目标达成为止。而在谈判仍然进行之际，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在社交平台话，被他们扣押的一名以色列人质已经死亡，又指是因为以色列方面的拖延导致人质死亡。南韓、美國和日本的對朝代表通電話，就北韓第三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探討應對方案，強調北韓任何威脅和挑釁都絕對行不通，越是發起挑釁，韓美日和國際社會就越要加強對朝合作，北韓的安全和經濟將會變得更加脆弱。南韓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金健今朝和美國國務院對朝政策特別副代表以及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舉行電話磋商，三方強烈譴責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指出北韓比預告的發射時間提前一個幾鐘進行，对飞机和船只航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对此深表忧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领导的新一届左翼联合政府在首都马德里宣誓就职，新一届政府由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党两大左翼党派联合组成。在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的见证之下，新政府22名大臣宣誓就职。本届政府新设住房和城市议程部、数字化转型部、青年和儿童部，内阁成员以女性居多，其中4名副首相都是女性。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个球场发生人踩人事故，造成至少37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一晚，当时系正系举行新兵招募活动，当局已经就事故组建紧急应对小组，而事发经过仍在调查。 刚果共和国军方上个星期宣布招募1500名年龄介乎18至25岁的新兵。有报道指事发时正是临近征兵的截止时间，几百名青年为了在报名截止之前递交文件而发生拥挤，造成踩踏。布拉齐维尔一座教堂在1994年8月亦都曾经发生人踩人事故，造成至少150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4点，是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8.2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53美元，卖出1,998.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江西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现在龙尾就在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就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都是繁忙，龍尾就接近屯門騎術學校。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方向車多，龍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慢車，龍尾就在馬場。後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車多，龍尾就在大埔教老圍對出。最後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階段的分時段收費將會在12月17日上午5點鐘實施，詳情可以查閱運輸署網頁。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有冇试过约人喺呢个站等啊？ 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东吉总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因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 用咗涉谷车站一个出口嘅传说，关于一只日夜守候主人嘅忠犬，写成呢一首每个人都曾经为自己所爱等待嘅故事。 任谁劝亦离不开一千个。年相随一直爱， 作曲翟日生，填词林若玲，编曲傅丹斌，弹唱翟日生，监制翟日生 Ken C。 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Felix 林志乐《涉谷逆前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我都做得到，一起留下啲美好甜蜜嘅回忆，就系同屋企人一起影张合照。 哦，好啊，我都开始真系 book 紧啲圣诞家庭照嗰啲嘢， 好好啊， 系咪每一年都会做噶？ 基本都会嘅，一系就影圣诞，一系就会影新年农历新年嗰啲拜年相咯，因为始终。都多朋友多親戚唔喺香港，咁、所以都有一個即係有翻我哋個樣，睇下我哋今年又大咗啲啦，嗰啲嘅少少嘅提示咯， 即係好似一個 postcard 咁樣寄翻去俾佢哋，係咪啊？ 係啊，咁我哋自己又有個留念嘅，因為即係小朋友大得快咧，尤其是呢一個十歲以下嘅年紀咧，一年爭好遠啊！ 有小朋友嗰啲家庭咧，通常咧每隔兩三年咧又會影下啲家庭照啦。咁、如果又多啲新生嬰兒嘅話，又會添一張相咁樣。 如果唔係啊？港岛区嗰个商场点会年年一出话我今年开圣诞屋啦，圣诞老人同你影家庭照啊，哇秒杀， 系啊， 所以几分钟就爆晒额噶啦。 我估我咧七年前定八年前做过一活动司仪，依家可以讲，哇嗰阵时咧有个 V 字头嘅品牌咧就嚟咗香港专影嗰啲专业嘅家庭照啊， 哦， 哇。嗰陣時咧，佢第一次搞咧，已經揾咗阿甄子丹同佢老婆同埋小朋友咁樣影啦。咁我問話：哇，其實咧，你公司咧影一張相幾多錢？佢話咧要三四萬蚊嘅，影一輯家庭相。哇，真係好誇張啊！呢個造價。但系咧都要 book 到年尾咁样咯，即系可能系年头 book 到年尾咯。所以话呢啲专业嘅家庭照咧，啲大品牌嗰啲，即系叫欧美公司嚟到香港落户咧，真系无限商机。 其实真系家长而家系好抌本去影相，无论系家庭照又好啦，甚至乎只不过系小朋友嘅学生相咧，你当系面试嗰啲相，可能比较成本高啲啦。但系都真系价值不菲嘅。我哋以前建工相就话好多年前咸丰年前上影楼影， 系啊， 人哋就系用嗰支好似极细嘅毛笔帮你去执相，嗰个年代就话贵啫。 嗰啲有得执相嘅咩都，我真系唔知 有啊有啊。 菲林相以前系咁样执噶，咁、但系到而家真系你影一张小朋友讲紧系面 K 温或者面小一嗰啲嘅面试相、就已经系哇成功人士， 系跳晒手咁样嘛。你使唔使噶小白你嗰啲吓？ 其实我大嗰位小朋友咧，佢都有去嗰啲比较上贵少少嘅地方，就系影嗰啲头先阿嘉明上 K 温啊定一年班嗰啲照嘅。咁但系影完出嚟之后，其实真系靓嘅，因为原因系因为佢嗰个好有质感啊，即系佢直头当你电影咁样影，咁、你个质感梗系喺度啦， 个个都明星咁样影， 系啦，咁啊影完之后就我觉得留咗个念之后咧，我觉得非常开心嘅，咁但系去到第二个弟弟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原来有阵时又系啱，学校佢哋都会安排啲嘅摄影队咧，就帮啲学生影学生照嘅， 系 试过有一次咧就影学校嗰啲40蚊，跟住就同翻自己出边影嗰啲咧，你发觉系有分別嘅，但係你都會覺得，如果佢40蚊影到呢個 quality 咧，我都好接受、即係都係唔差嘅。咁、所以咧就睇下大家即係中意邊一款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家庭照嘅話咧，其實坊間都真係有好多封建遊人啊，有啲咧佢哋係一個 package 咁樣嘅，可能都係要四位數噶啦。而家通常都係咁睇下四位數頭定係四位數尾啦咁樣。咁你就要睇下又有幾多菲林可以攞翻自己屋企慢慢曬啊， 幾多張數碼相你要翻啊？係 啦，同埋佢好多玩法嘅。 譬如你一輯相入面呢，你有幾多類嘅 pops 可以用，或者你想有幾多個 background， 有幾多套衫可以用，其實都喺佢哋嗰個 package 入面涵蓋咗，或者冇涵蓋嘅。 咁有好多得意嘢可以發生咯。不過咧，頭先我自己大風向去咗家庭照，其實今日咧係同屋企人影張相啫，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有家室嘅你，或者有小朋友嘅你，固然只係影家庭照啦。但係調翻轉頭，譬如 Vicky 咁樣，可能係你同你啲小狗狗已經係你家庭成員嘅一部分，已經係一張家庭相咯。我覺得係咪先？ 同埋而家影相咧好方便啊！嗱，今日就話影家庭照啊嘛，今晚可以試下咧同屋企人捉佢哋落街一齊食飯，之後咧就去邊咧揾嗰啲照相館啊，韓式嗰只咧， 韓式邊度有啊？其實我屋企附近冇噃，係咩？你屋企好多啊？ 尖沙咀啊、旺角嗰啲都有嘅，係、哦、啦，睇下約佢 都有， 係啦，去呢啲照相館 的士㗎今日。接到嘅， 影相我哋主要目標， 我唔知道啊， 我 唔知道啊。 我哋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嘛，咁我哋咧去呢個照相館咧，有啲咧係會有 pops 噶，係影得好開心噶，可以咁啊，可以影下呢啲相都唔錯。 係我反而咧，即係你話同屋企人影相咧，我就禮拜日嘅時候澳門大賽車咧，我好多年啊，應該有三十年咧未同我表弟影過一張相嘅。咁啊，呢張相原來我哋睇翻都係三十幾年前之後唯一一張呢個合照咧， 珍藏啊， 係都好 happy 嘅其實，即係。呢啲表兄弟嘅感情，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啦，即係唔係個個都有兄弟姊妹，但係你嘅表哥可能就係你好 close 嘅一個朋友，你嘅表姐可能係你會訴心事嘅一個人咁樣，咁啊呢啲表兄弟姊妹嘅情義，大家亦都可以珍惜一下啦。透過一張相片，可能就有機會維繫得到咯。至於咧點樣教仔咧，親子學堂啊，就要交俾阿嘉明去講下啦。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早晨啊 ，Megan。 早晨，大家好。 继续有 Teens Key 嘅注册社工易姑娘咧陪住我哋嘅。嗱，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点样去帮一啲女生们去处理分手呢一个咁难嘅题目啦，尤其是系分手初体验嘅话，就更加需要更加多嘅指导啦。不过倒翻转头，当一段嘅啱啱尝试嘅关系发生得好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问题会出现嘅，譬如话好直接咁样讲咧。都会可能佢哋啊，会唔会可以试下多啲唔同嘅身体接触啊？又甚至乎，当佢哋遇到同呢个新嘅另一半有一啲喺接触上面嘅问题嘅时候，又可以点样处理呢？ 系啊，呢个就会涉及我哋都有一个主题，我经常入学校讲嘅就系身体界线。 嗯， 系啦，咁身体啲界线咧，我哋讲呢个主题嘅时候就会涉及有一个概念叫共识啊， 系。 就咁双方喺去触碰大家身体嘅时候或者接触嘅时候有冇一个共识嘅呢？係呀，因为当中呢有时就係因为冇共识呢就会产生咗好多误会啦，甚至呢係有一啲再严重啲就係一啲性暴力嘅状况呢会发生嘅。咁所以呢一个共识係紧要嘅。 嗯，你首先有提到呢一个嘅身体界线呢，我諗每个人嗰条界线都可能好唔同。点可以搵到自己嗰条界线究竟定喺边度嘅呢？ 嗯，冇错。咁首先就係要认识自己身体。 嗯， 究竟我了唔了解自己，其实我身体有部位，别人可能想去接触我嘅时候，点样嘅接触方式係去会令我是舒服的呢，或者是令我不舒服的呢，这个都是要自己要知道的。譬如有一些人啊，他很怕人家电脑膊头。 对。 我呢会即刻无管道，真的有个发生了一样跟我们分享过。那他就有意识了，他知道原来有人触碰或者拍我的膊头呢，我是会无管道的。 嗯。 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他接受。但是咦，他说哎呀，另外一个学生就说，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啦，是啦，或者屋企人呢触碰我的面珠灯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好似有人赞赏跟我好可爱。 嗯， 咁即是呢些身体的感觉呢，感知呢都是要自己先了解。咁你先可以再进一步当伴侣啦，系啦，或者朋友间啊、屋企人间嘅触碰，你先可以话到俾人哋听啊，你咁样跌我咧，你咁样摸我咧，或者拍我，我系觉得可以接受嘅、舒服嘅、开心嘅， 定系啊，我系我觉得好难受、啊，我觉得你好唔舒服啊，你咁样先可以话俾人听。系啊，咁呢个了解自己系。 嗯，都是的，有时候呢有些人会不喜欢被人掂块面去到一个点呢是 facial 都不做得的，甚至乎之前疫情期间戴个口罩呢死物掂到块面呢都是有些不自在的感觉的，咁所以这条界线就真的要自己了解自己才找得到啦。咁如果是在拍拖的期间啦，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身体接触啦，如果真的那条界线跟我的另一半是有落差的话，咁可以怎样谈呢？ 是我哋好多时都系觉得需要沟通嘅，沟通系好紧要，同埋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将共识呢件事咧去用饮茶做比。 饮茶？ 我哋入学校，系啊系啊，入学校咧我哋都会有一条咧讲共识，咁但系都系唔系本地拍摄嘅，都系外国一啲影片，我即系又做咗翻译。 系， 咁用饮茶比喻就系、是。咦，饮茶去比喻一啲性接触啊或者性行为。咦，唔会有未必各个人都想星期一至日都想饮茶嘅。 嗯。 係啦。亦都你就算你想请人饮茶，人哋可以拒绝我，可以唔想饮我。或者啊，你问人哋咦你而家想唔想饮杯茶，话啊好好，我想饮杯茶。当你去整好杯茶之后，你递俾佢，佢都可以话：哎呀，我而家都系唔想饮。哇哇哇！你即系我想饮果汁，或者我想饮水啊，即系都学人都会有即系呢种嘅状况，你都要去问，你有需要清楚对方，究竟佢想唔想饮茶？就或者咧系，如果当别人的状况，他是处于一个不太清醒的状态、 嗯， 譬如他可能入咗酒啦，或者是他半睡半醒，系啦，个人的状态，你系知道他呢个状态的时候，你仲请他饮茶，系啊，咁可能就未必合适啦，因为他嗰阵时当刻他不是需要饮茶，他可能真的需要休息，或者他需要其他，咁你就。请人喝这杯茶，咁、 嗯、 我哋就有时会用饮茶咧去做比喻。咁学生咧通常睇完呢条片咧，佢哋就会有清晰啲嘅概念。啊，当饮茶比喻成为性接触或者性行为嘅时候，咦，我系需要有责任咧去了解对方佢想唔想饮我呢杯茶，或者我点样做先系代表我了解到对方佢系想唔想？咁就非常好嘅呢、這个比喻， 我都好鍾意呢个比喻啦。始终我哋家长下一学堂呢，可能都有好多嘅家长朋友，尤其是呢两集呢都系比较啲成熟少少嘅女性嘅家长啦，咁会听到啦。就算你真系去决定饮呢杯茶，杯茶可能同你想象中嘅味道唔同，又或者杯茶嚟嘅时候，嘩太热喎、太凉喎、有可能同你嘅预期有落差。咁其实用呢一个呢系一个好好打开话题一个工具。可以等你更加了解究竟而家我个女发生緊啲咩事呢，或者点样可以同啲女啊或者係仔都可以嘅去沟通下呢，始终去到呢一个中学生嘅年纪，可能佢哋同朋友仔倾偈多过同自己爹哋妈咪。咁所以点样可以搵到个方法去打开个话题呢，都系我哋家长考牌学堂好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嚟嘅，所以饮茶呢一条桥几好喎。多谢晒你啊 Megan。 唔使客气。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 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猎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是破晓，驱使我很早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想的需要。 唱了很多次的歌名出来了，歌名字叫 Only For Me， 它是严明熙。 上次都有提及过，在新界西北天水围这个地方，到底天水围它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你日日在这里出入这么多，你又有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名字都有段故事的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如果你是对元朗一带有认识的话，应该知道村里面原来有一个地方叫做下村，下是厦门那个下。原来在20世纪之前，天水围正直就是叫做下村湾。在那段时间见到河道由南向北途经平山、下村两个地方之后汇入后海湾，而在下村湾更加形成了沼泽和泥滩。再睇翻之前历史嘅时候，网井围同埋下村嘅村民咧，陆陆续续嘅都喺呢度开始种蚝啦。去到今时今日，原来种蚝已经过百年历史啦。 原来天水围仲有其他古仔嘅。二十世纪初，籍贯广东台山嘅赵氏家族咧就嚟香港，向当其时嘅港英政府咧就申请开发下荃湾，即系今日嘅天水围。由于政府租借新界冇几耐啦，希望利用外来者嘅力量限制当其时掌握新界西经济命脉嘅邓氏一族，咁啊，于是乎咧就将呢一个嘅位置租借咗俾赵氏一族啦。啊，赵氏租借咗下湾村之后，就喺呢度大兴土木。佢哋先请咗大批嘅水上人去到修筑大堡，用人手挖泥，并且就推高咗附近嘅堡围噶，继而就用木板加固去到抵挡海水嘅侵蚀。睇翻1917年嘅时间，一条150多米长嘅大堡咧，终于就完成咗啦。佢哋更加将呢个地方改名做天水围。天水呢个字咧，原来就系著名嘅赵氏堂号之一嚟噶。好啦，之后亦都见到好多嘅水上人喺呢个村入边咧，就捉虾捕鱼，更加去到赵氏一族成立嘅公司去到打工添。就系、是、咁样，佢哋就好似自成一国，乐也融融。不过睇翻20世纪70年代嘅时间，本港经济急速发展，人口越嚟越多。啊，当年嘅港英政府积极发展新界各个唔同嘅新市镇，而位于天水围嘅发展咧，原来就喺80年代已经正式开始噶啦。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一跌6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4点啦，港股 ADR 咧都真系争啲啲嘅，都系要跌啦吓咁啊。开出嚟咧，咁啊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40点啊，琴日咧又系跌40点咁啊，有机会又系下市啲低啲嘅水平咧，咁啊睇嚟18点咧就唔系能够一步到位啊，亦都企唔稳啊吓。不过唔紧要嘅，港股矮仔上楼梯，一步一步上啦，年尾上翻18点，应该不是梦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Y 陈中泽。 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啊！今日咧邀请嘅嘉宾系最近都有新歌派台嘅 CY 陈中泽。早晨啊 ，CY。 系早晨啊。 喂，系、哦，突然间想知道，点解你叫 CY？ 因为我揾咗好耐啦，你个 Y 字喺边度嚟嘅咧？ 哦，其实咧，其实 CY 呢个名咧，我系我之前参加咗一个选秀节目啦。咁嗰阵时我个名咧就未系而家陈中泽呢个名啦。咁我嗰阵时即系、就是、我嗰阵时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咧，咁我啲 friend 又恶搞，咁就帮我搞咗，即系整咗个名叫陈泽贤。 系，咁嗰阵时搞过，以为你真系谂过嘅添。 唔系啊，真系乱咁作嘅咋、嗯，即系唔知为人哋，即系嗰个我哋学生年代 concept 就系觉得啊 ，artist 应该要有一个艺名咁样啦。咁所以嗰阵时系求其改咗个叫陈泽贤嘅咁样嘅名啦。 又改得几好、啊， 都唔系噶。后屘睇翻风水咧，原来泽贤真系唔系咁好嘅。 哦，系咩？ 系啊，好似话会惹是非嘅。 哦， 系啊。不过 anyway 唔紧要啦。咁点解会叫 CY 咧？因為嗰陣時參加呢個選秀節目，咁嗰陣時佢有一個 workshop 嘅，咁、佢就要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改一個名。咁、我嗰陣時其實，因為我本身叫陳中澤啊嘛，咁、我就因為我人就比較懶啊，即係容易記啲嘅名係最好嘅，即係諗住叫 CC 啊算啦，咁啊沖叉咁樣 ，OK，CC 咁樣啦，跟住點知原來有人撞名喎， 我以為似女仔名添，因為有女仔都係叫 CC 咁樣噶嘛。 哦、我唔同嘅，我係 CC 兩個英文字 CC， 跟住之後點知撞名，跟住佢即係嗰啲cool man 就嗌我話可唔可以改第二個名啦？咁我就啊、哎、算啦，我而家個名都叫陳澤賢啦，咁就澤賢，咁不如叫 CY 啦。 哦，即係賢字。 係啊 ，Y 啊 N。 我咁樣嚟嘅，我仲以為係。你的英文名字已經是出神入化了，就點樣唔知點樣轉之下變咗做 CY。 哦，唔係啊。 好啦，咁但係咧，你入咗行都年零兩年， 你覺得入咗行之後最唔習慣係啲咩呢？ 其實講真的，入咗行之後我都冇啲咩特別唔習慣。 咁開心，你平時翻工，你唔覺得哦？突然間可能由翻工變咗做我而家錄歌或者出 event 咁。 我反而係習慣咗啲。 哦，習慣咗。 更加習慣咗，因為我反而係打工嘅時候我先唔習慣。即係好唔慣，好固定每一朝早可能七點鐘，因為我翻過酒店咧， 係 咁啊，朝早五點有陣時翻 A 間咧，佢係七，我唔記得佢七點三要到啦。 嗯， 咁我有陣時要成六點半起身，咁我就係一個比較眼瞓嘅人嚟咯。咁我呢個就真係唔慣啦，即係我唔慣咁眼瞓又咁早起身。咁、所以相反，而家入咗行之後，我就覺得個時間好似同我有啲夾啊。因為我 以為而家都係話、啊、好似做 artist 好攰，又要好夜瞓咁樣。 我反而唔係，我反而因為我係夜瞓嗰啲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咁、通常有好多嘢要做咧，都係夜晚發生。 嗯， 咁所以變咗好似有幾夾我個生理時鐘。 O K， 咦，反而夾啲添啊！咁但係你譬如話，你覺得入行前同入行之後，你嗰個最大嘅唔同喺邊啊？ 最大嘅唔同可能就真係冇一個固定嘅時間同屋企人食飯咯。 哦，系喎、 啊。不過我嗰陣時翻工都係咁嘅啫，其實。 嚇、啊，咁你點解決啊？ 其實因為我有個 family group 嘅， 係。 咁我家族都頗係龐大啦，咁有五個姑姐咁樣啦。 哇，好龐大、 啊。所以但係因為咧，正常嚟講咧，我有了解過人哋屋企嘅， 係。 咁人哋屋企嗰啲屋企人嗰啲姑姐嗰啲咧，唔係成日見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我屋企嘅家族唔係咁嘅，係一個禮拜點都見一次嘅。即係連埋啲係啊，連埋啲姑丈啊、啲仔女啊，咁就點樣食翻餐飯咁樣。 咁你而家有冇話覺得啊少咗時間同屋企人相處咧？ 我覺得兩睇啦，可能少咗時間相處，但係又會多咗另一個溝通渠道咯。因為佢哋對我呢一行，即係我屋企人做呢一行係比較感興趣。 哦，係啊， 所以變咗會想了解多啲咯。 但你嗰種了解多啲係同你傾多啲偈，定係係咁瘋狂睇你啲唱歌嘅片段？ 兩樣都有， 哦、即係佢哋 會好貼地咁樣去追我嚟緊有啲咩做啦。又有陣時好似有啲小粉絲嘅心態咁樣啦，即係佢有陣時如果有啲咩活動要出，咁佢都會喂加油啊！我會咩望住你，即係如果有直播嗰啲啊咁樣咯。 哇，都幾 sweet 嘅喎、 啊！所以某程度上，我加入咗呢一行之後，其實係對於我嚟講係有好多好處咯。 哦，即係 close 咗嘅反而係 啊， 咁但係你有冇話其實你屋企人係好都聽落都應該算係幾 support 你入行啦，係咪啊？ 其實係啊，因為我之前打工啦，咁其實講真打工真係好固定噶嘛，即係個收入。咁而家收入就好一嚟好唔穩定啦，二嚟就係、是、但係唔穩定之餘咧，又好似嗰種變咗唔需要去為錢去諗呢個問題咯，即係唔係話我揾得好多，純粹係覺得有啲嘢係錢換唔到嘅， 即係你嘅快樂。 係，即係好似嗰陣時，如果我打工，就算一個月當你有兩萬都好，咁你有啲嘢失去咗就失去咗，即係同屋企人可能冇乜嘢講，同啲朋友又好似少咗去碰面啊，去 gathering 啊咁樣。 哦，反而而家你覺得係多咗嘅？ 而家多咗啊，反而係我覺得好似入咗一個呢一個娛樂圈，對於我嚟講就好似入咗一個另一個大家庭咁咯。 嗯， 即係好似又識咗其他唔同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因為我又中意唱歌咧，咁、我識親啲朋友都係中意唱歌嘅。咁有陣時可能有啲嘢又可以一齊討論一下。 咁你呢一行入邊有冇話邊個係同你哇真係好 friend 咁樣？ 好 friend， 其實如果 keep 住而家都仲係好 friend 嘅話，其實真係嗰個人叫做阿 Will 李浩軒，咁、其實佢係我中學同學嚟嘅。 哦，係啊， 係啊，早排早一兩個月佢仲 up 咗我哋張中學相上去個 IG 咯。 咦，我又要啱抄翻嚟睇，應該都係頗為清潔嘅喎。咁你平時有冇話入咗行啦？啲人就可能話啊，你要著衫著得靚啲啊，或者要有啲飲食習慣或者健康上面嘅嘢，你係需要調整。你有冇調整過嘅咧？其實 我好似都冇乜點調整過。我唯一調整咗就係做多咗運動咯。 嗯、 但我覺得運動嚟講，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嘅嘛。 係。 咁但係因為喺我未入行之前，打工嗰陣時其實都冇乜時間做運動， 哦，你一個禮拜都要翻六日工㗎嘛。 係啊係 啊， 啊， 所以你唯一一日都已經攰到七彩啦，咁就唯有留喺屋企休息㗎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咯，即係有陣時候有啲空餘嘅時間，可能真係會約埋翻 friend 打羽毛球啊、跑下步啊、踩下單車啊。 哇！喺邊度打羽毛球㗎、啊、你？ 通常會 book 人哋屋企樓下啲會所 咯。哦，咁跑步咧，睇我可唔可以撞到你啊嘛？ 我哋唔定㗎。 哎呀！ 我哋周圍跑㗎。 哎呀！ 我就咁落街都可以跑。 跑山你會唔會跑山㗎你？ 唔係好中意跑山，因為咧跑山呢個跑斜路咧。我是會有少少好像哮喘咁樣，所以平路會好啲咯，我覺得。 哦，因為你有見到阿 CY 咧，都可以話係都幾似一個，即係天生都係可以話係 artist 嚟嘅喎。首先你入行又覺得哇好習慣啦、啊，然後你又好像冇，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咧去維繫你嗰個形象。咁你平時點樣話同啲 fans 溝通嘅咧？ 其實都真係，其實十不相瞞，我同我啲 fans 其實好少溝通，唔係即係又唔係話唔溝通嘅，少個位係因為我又唔會話真係好長期又會好定時定候又會開 live 啊，咁我見到我身邊一啲 artist friend 其實佢都好定時定候會開 live 啦， 嗯， 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我做得唔係咁好嘅，咁但係我啲 fans 佢哋又好包容我呢樣嘢。咁變咗，我有陣時都會諗啲嘢，因為咧我人好古怪嘅，就是、我唔中意同人哋撞嘢嘅，即係人哋做啲咩咧，我係唔中意做一樣嘢。咁所以我就會可能做翻啲其他嘢，令到佢哋 feel 到我嘅存在感，刷一波存在感先。 例如咧，做啲咩啊？ 可能得閒又reply 下啲我啲 fans 嘅 story 啊，好無聊啊，其實。 唔係喎，咁幾好喎、啊。因為你反而開 live 咧，都基本上你都睇到我啲comment， 但你直接 reply 我，我係覺得哦，我真係同你對話緊。 唔係啊，同埋我個人咧，如果你要我開個 live 之後開一個鐘咧，我係會唔知自己想講啲咩嘅。 哦。 咁我記得我之前開 live 都係開食播咁樣咯，好似。 食播。 即係開住個一個鐘 live 就一個鐘 keep 住喺度食零食啊，跟住我記得嗰排我啲 fans 係瘋狂，一見到我咧就會買定啲唔同嘅零食俾我咯。朱古力系最多嘅、 哦， 所以嗰排有少少肥，咁而家就好翻啲嘅。 而家咪唔送朱古力，最多送 energy bar 俾你咯。 冇啊，而家佢哋送香槟都唔知点解，上次收到嘅啫。 咁我哋倾住咁多先，我哋咧下一集咧都仲有 CY， 我哋而家听一听佢首新歌先，拜拜。 拜拜。 我有时会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阅你。但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弃敏感，为何停停望望镜，竟这么恶心 ？No， 慈眉善目何时因太窒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暗。恳请你。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 知大家有冇听过游术呢？游术到底系啲咩嚟嘅呢？原来游术源于日本嘅柔道，喺2005年传入中国。游术喺雅加达2018年第18届亚运会上面，原来已经成为正式嘅比赛项目啦。游术男女个人赛按照住体重划分重量级别，而运动员必须着住白色嘅游术道服。在女子组比赛入面，更加需要穿着住有弹性的单层紧身衣添。游术咧就系两位运动员之间进行比赛噶，目标系通过锁、搞等等唔同嘅动作去到降服对手取胜嘅。比赛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技术噶，例如系投技、摔法、站立卫锁同埋地面技巧等等嘅。每一场嘅比赛都会有六分钟，比赛结束之后得分高嘅咧就为之赢啦。如果得分相同点算啊？就会根据比较的优势多少、犯规处罚的数目去决定胜负噶。如果得分、优势、犯规都是相同的话，就会进行金分加时赛去决定哪个攞金牌。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啦，今晚有咩睇咧？噔噔噔噔，咁我请嚟噔噔噔噔阿畅出嚟啦！早晨啊，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有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晚节目咧就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徐丽。咁啊，徐丽会上节目嗰度咧，同大家畅谈一下佢新任呢个全国人大代表有啲咩感想啦。另外啦，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分享下咧，佢喺佢眼中国家机构里边咧嗰啲女性嘅地位有点样去日益重要啊。咁啊，另外啦，节目亦都请嚟咧另一位嘅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啊，佢会分享一个提案啊，佢就话咧点样去进一步促进呢个内地同埋香港嘅大学毕业生喺呢个大湾区去到流通发展咁话，咁啊想关心呢个议题多啲嘅朋友咧，想认识阿陈勇呢个提案多啲嘅话咧，咁啊今晚7:35要睇下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啦。 之前都见到可能人大入边咧，真系比较多系男性嘅，但系而家真系越嚟越多女性咧系加入咗入边嘅。咁所以咧，究竟女性会喺入边系发挥到啲咩角色咧？佢同男性嘅嗰个谂法、功能上有啲咩唔同咧？我都想知道更加多，亦都比较少认识啊。咁所以咧，咁我会留意今晚7: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的醫生與你，今集有什麼會提一提我們 呢？今集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各位，今個冬天要留意的兩種疾病就是新冠和個冬季流感，有機會雙重夾擊。為什麼呢？即是話說我們新冠疫情以來呢，即是今個冬天我們終於可以不一定要戴著口罩嘛，能夠慶祝節日的時候用真面目示人，即是盡情去到聚會和慶祝吃喝玩樂。咁但係就正正因為咧，大部分人咧都冇戴口罩咧，所以呢個上呼吸道嘅疾病咧，喺我哋本港嘅社區爆發嘅機會都係因為咁樣大增，特別咧係呢個季節性嘅流感啊。咁另一方面啦，即係新冠疫情咧就睇嚟平靜咗啦，但其實新冠病毒咧冇喺我哋香港消失咗噶嘛。 係啊，係啊。 又加埋咧，距離上一波嘅疫情咧都有一段時間啦，即係我哋普遍人群嗰個免疫力咧都普遍下降咗，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講笑咁講咧，我哋嗰啲無敵星星咧開始失效啊！咁所以咧，專家就相信啊，呢個冬天咧，我哋好大機會要接連面對呢個新冠病毒同埋流感嘅夾擊啊！咁啊，所以啦，我哋今晚節目咧就請嚟咗醫生與你啊嘛，咁啊請嚟咗咧呢個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嘅主任孔凡毅教授上嚟我哋節目嗰度咧講解一下咧，我哋點樣防犯呢個新冠同埋冬季流感嘅雙重夾擊。咁啊，啱啱即係涼翻少少嘅天氣啦。咁啊，大家想知道多啲，識得點樣防範咧？今晚8:00要睇下呢個節目啦嚇。 哇，係好重要嘅預防呢一樣嘢，尤其是咧，好似身邊都好多人咧，即係你搭車咧，都全部有人喺度咳啊，有人喺度打乞嗤啊，嗰一刻咧，你係好驚嘅。但系你 个心嚟一嚟又话， 我又嚟一嚟，但我又唔好意思走，好似冇乜礼貌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而家搭车咧，即系如果系真系一啲逼仄啲嘅班次咧，我系真系会戴个口罩嘅。 哎，我都有呢个习惯。 系咪？我净系搭车戴咯。 我都系， 因为真系我唔想病，我病咗翻唔到工咧，我觉得好 sad 啊。 同埋我呢、這个。 我呢个黄色星星都真系开始下降，咁所以我都同埋又要开咪嘛。 系啊，开咪呢又系，你即系你沙咗把声，唔知点开。 系咧，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点样去预防呢一个冬季流感同埋新冠疫情咧，新冠大家应该都熟悉啲啊，但系咧冬季流感真系大家都好容易忽视咗，咁想留意啊，睇下究竟呢一个流感系会点样影响我哋啊，我哋点样预防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去到十点半嘅迈进未来，今次会讲啲咩未来嘅嘢咧？ 哦，今次嗰个未来咧，听嚟好似荷里活科幻片咁样嘅，但系实际上真系发生紧嘅，叫做移民外星。系啦，我哋未移民到嘅， 系咯， 系咩咧？发生紧啲前期工作嘅啫。 哦， 系啦，个节目咧就即系访问咗好几位嘅科学家啦，睇下佢哋点样去努力啦，去实现呢一个未来啊，即系移民外星呢一个嘅想象。咁啊，话翻啦，即系过往咧，好多时候研究咧，即系上太空嗰啲经费咧，都系每一各国嘅政府去负担噶嘛。但系而家咧，好多私营嘅公司咧，都系研发紧呢啲飞去外太空嘅技术啦，甚至乎系居住移民去外太空嘅技术添。咁啊，个节目咧，我哋就会睇下啦。呢一班嘅科学家，佢哋唔系净系学术研究纸上谈兵嘅，佢哋真系研究紧一啲移民去外星嘅一啲嘅准备，包括系乜咧？佢哋嗱，我哋人咧要饮水啊，咁外星系冇水噶嘛，佢哋研究紧咧。怎样去提取外星水源啊？研究紧呢个技术，咁啊，即系我哋落地都要生根，都要住屋噶嘛。佢哋咧就研究紧点样用 3D 打印咧去自建房屋，去到外星嗰度起楼住。咁啊，另外啦，即系佢哋诶研究紧点样去建立一个完全封闭但系能够自给自足嘅生态系统。即系讲紧，即系要种植物嘅生产，点样能够可以做得到咧？今晚嘅呢个迈进未来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睇下。究竟佢哋而家發展到去到邊一步？另外啦，最緊要啊，佢哋都會同大家咧反思翻啦，即係我哋移民外星講嘅好似科幻片咁啦，會同大家反思翻點解我哋要離開地球呢？研究翻呢一個處境嘅，咁啊想關心呢一樣嘢，即係想開下眼界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呢個邁進未來啊！ 我啱啱就喺度諗，點解我哋要離開地球呢？我喺度諗啊，地球最 worst 嘅話應該就係太陽爆炸。咁样咧就令到地球咧嗰啲温度失晒衡啦。 啊，呢啲真系荷里活片讲嗰啲嘢喎。 系啦，咁我谂唔系喎，咁太阳爆炸啊，火星都唔存在啦，咁样。 又啱喎。 又系喎，咁 去到边好咧？真系。 系啦，咁啊，不过都啱嘅。其实我觉得有时呢一啲计划都反思到，其实大家都知道地球病紧咯。 嗯，又啱啊，又啱。 系咪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地球而家其实系温室气体多咗好多啊！我哋见到呢几年嗰啲冬天啦，十一月先开始冻，都唔系好正常啊！十月仲打紧风咁样，都要谂一谂点样救一救地球啊！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迈进未来》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而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7%， 听下新闻简报，转头返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的士业界取消原定今日的罢工行动。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表示，昨日中午与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到下午局方再致电他，释出善意，说会全面审视网约白牌车问题，并且承诺加强执法，以及计划再和业界会面。另外，大埔林村許願廣場因為業界並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拒絕租出場地。業界考慮到如果持續行動是否好決定，最終決定暫停今日的罷工。周國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網約白牌車困擾的士業界多年，搶走了客人和司機， 亦都好少年輕人入行，業界感受不到政府有提供協助。他認為當乘客明白到的士可以提升服務質素，就會選擇的士。北韓宣布昨晚成功發射一枚軍事偵察衛星，衛星正確進入運行軌道。朝中社報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觀摩了這次試射。報道又強調，北韓發射衛星是加強自衛的合法權利，又表明會在短時間內再發射幾枚軍事偵察衛星，加強監視能力。美國和盟友都譴責北韓的最新舉動威脅區內安全，又指發射衛星的運載火箭使用彈道導彈技術，公然違反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美國白宮說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美國本土的安全以及盟友包括日本和南韓的防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方已經提出嚴正抗議，並且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北韓。南韓就宣布決定暫停南北韓919軍事協議的效力，並且恢復過去在軍事分界線周邊地區對北韓進行的偵察和監視行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領導的新一屆左翼聯合政府在首都馬德里宣誓就職。新一屆政府由工人社會黨和蘇馬爾黨兩大左翼黨派聯合組成，在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的見證之下，新政府22名大臣宣誓就職。本屆政府新設住房和城市議程部、數字化轉型部、青年和兒童部，內閣成員以女性居多，其中四名副首相都是女性。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柴維爾一個球場發生人踩人事故，造成至少37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星期一晚，當時正是舉行新兵招募活動，當局已經就事故組建緊急應對小組，而事發經過仍在調查。剛果共和國軍方上個星期宣布招募1500名年齡介乎18至25歲的新兵，有報導指事發時正是臨近徵兵的截止時間，幾百名青年為了在報名截止之前遞交文件而發生擁擠，造成踩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6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6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7.6升2.8，阿里巴巴76.9升9毫，盈富基金17.87升3仙。快手60.4升1.9，友邦保險72.35跌2.5，百度集團112.4升5蚊，京東集團110.7跌1毫，小米集團15.38冇升跌，融創中國2.77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48.31，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人民幣7.13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3540点，升186点。港金报185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67美元，卖出1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曾经就有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新墟。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仲处理紧噶，车龙而家去到丽港城同埋将军澳道，近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另外，公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了场的了。咁而家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呢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马会大楼。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由于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东隧九龙入口非常之挤塞，车龙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同埋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大老山的车龙去到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藤井峰找了外国的班底一起为日本的一套剧集叫做《最喜欢的花》献唱主题音乐作品，叫做《花行》，希望透过作品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认识清楚自己。纵然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仍然希望大家找到答案。日本男榜推介歌曲藤井峰《行》《花》。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藤井峰《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老婆啊，嚟紧过节系咪同外母佢哋食晏啊？ 唔系啊，食夜晚个餐、啊。 吓、 啊， 之前问你咧，翻唔翻去阿妈嗰度食饭？你话好嘅， 但你都冇讲几时。 咁而家点啊？我阿妈准备好晒咯啲嘢。 记得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话唔定有故事可以帮到你噶。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咗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意道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啦，咁直播室入面呢有嘉明啦、小白啦、阿欧啦同埋 Vicky 啦，一齐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先。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接通咗听众朋友有你喎、哦。早晨早晨。 早晨 N 姐。 早晨啊， 早晨 N 姐，早晨。 Hello N 姐、 啊。我想问一下先吓。 系。 阿欧啊，你喉咙仲有冇事啊？ 系、哎、我好返少少啦今日。其实我琴日呢都食咗啲止咳嘢啦、我寒咳啊其实阿 N 医师。系、啊。所以我夜晚黑瞓唔到啊，完全系即系可能到点几钟就咳醒咗咯。唉、哎，真系多谢你，好温暖啊！我觉得呢、這个 咁啱，我今日见到你咁啱开，我话死啦，唔通啊， 系啊， 咁阿 O 真系顶唔顺感冒。 唔系顶唔顺，我都会继续顶嘅，尝试啦。咁因为即系唔想加重其他嘅我哋团队嘅负担啦，亦都想 保重身体啊。真系感冒菌好劲啊，而家、 啊、真系讲得冇错。咁亦都我唔想将啲病菌啊传染到俾阿嘉明啲小朋友啲。佢个小朋友真系好少噶嘛？你个小朋友几少啊？讲多次， 十个月 咋？ 最细嗰个， 我真系罪该万死啊！如果到时有啲咩事，咁冇事。而家你听我把声音都健健康康 嘅。系啊系啊，今日听到你把声仲 好啲， 响亮 个。诶，咁啊好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喂 ，N 姐，嗱，问一问你先，今日打个电话嚟咧，就祝自己女女，哇，女女喺北欧嗰度生活噶噃，系嘛？ 系啊系啊， 好开心。 佢喺边度啊？ 瑞典 咧，哇， 系咪喺斯德哥尔摩啊？我又唔系好熟嗰边，系咪 啊？ 系咪？ 你答对咗啦，佢、就喺斯德哥尔摩。 哦，咁啊，好好喎，嗰、那个北欧嘅呢个城市咧，又幸福感系满满嘅。我成日睇报纸咧，话嗰个系最幸福嘅城市，比较头位啲嘅、我唔够胆讲佢第一位。系啦，咁你有冇过去探下佢噶？我想问一下， 未疫情嗰阵时咧，每两年到咧都会过去探一探佢，就同佢庆祝生日添。但疫情之后咧就未去过啦，直至现在咧我都未去。 系啊，我帮你头先咧即刻 check 一 check 啲机票咧，有啲内地航空公司咧过年嘅时候去咧转一转机喺北京转机啊，首都机场啊，6000几蚊咋。你睇下啦， 唔得啊！我女为咗我安全咧，佢要我一定要喺大机场度转机啊！ 大机场、首都机场都好大嘅，系啊，北京首都机场都好大嘅，有第三期嘅，而家都可以试下嘅，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 Thank you 你。 系啊，不我纯粹睇个价位好似几抵玩啫嘛，睇下有冇诱因过去煲下啲青红萝卜猪骨汤俾阿女饮翻啖咁样咯，啱唔啱啊？啱唔啱啊？吓， 系啊，你依家住重疫。自从呢、這个 疫 情 之后咧、连佢啲船期都停埋啊！以前我成日寄好多煲汤料嗰啲寄俾佢，等佢自己去煲汤嘅。 都系嘅。而咗文咧离开咗亚洲地区咧，真系想煲翻个老火汤咧、要揾材料都有少少难度， 冇错。 因为佢哋嗰度燥好干燥啊，所以咧又冇啲滋润汤，佢哋又冇雪嚟买、啊。咁、你谂下啦， 系啊！依家十一月尾巴咧。即系嚟紧十二月咧，佢哋个日照时间好短噶，即系可能讲紧四五点已经天黑咧，咁变咗即系你有阵时有啲陪伴又好啲。不过我想问阿女喺嗰边系咪有另一半陪住佢噶啦？已经 系啊，系啊， 系咁又好开心啦，系咪？ 佢两公婆一齐过去噶， 好好好好好好好咁啊！即系 阿嘉明啊， 系点啊 ，N 姐？ 我好中意你噶，我觉得你好乖女噶。如果我女有，我女好乖，但系咧都不至于你咁乖。 哎呀，人睇你好，我睇你好噶咋？我觉得你个女都好乖噶。 你真系噶喎，嗱，由你靓妹听你，你谂下，你能够听你阿妈话，唔同嗰个男仔，咁你就自己自甘死嘅。 唉， 到而家同呢个丈夫， 系啊， 家庭几美满，听到你有仔女都好开心啊，所以我觉得你好乖啊， 多谢你啊。 其实个个都系嘅，即系除咗家庭好乖， 系啊。听妈咪讲咧，因为妈妈有人生经历啊嘛，有时自己当 系有啲唔听噶嘛，但系我所以我先觉得你好乖咯，听 咯。多谢你啊，多谢你，我代我妈咪都多谢你吓。 我哋极富教育意义噶呢个节目，嗱你。一阵咧，同你倾完电话，小白又 又教我哋煮嘢食啦，系咪先？跟住 Vicky 又教下我哋啲健康常识，又几好噶。 又冇话教，不过咧，我想讲啊，阿 N 姐咧，其实你喺嗰度咁远，你讲得啱啊，即系雪梨都冇过嘅话咧，真系难搞。有冇嗰啲咩诶干货，譬如蜜枣啊、雪耳啲有啲干嗰啲，你拎埋过去。 我都寄蜜枣过去噶。 系嘛？你两年去一次嗰阵时，你应该攞大量俾佢啊嘛。 几斤啊？可能 我估带少少咯，可以。 我一个大斤，一个细斤。都是他們的東西， 因為我是沒有去過當地，其實我斷估有唐人街的，有沒有的？沒有， 他們瑞典沒有唐人街。 沒有的，沒有的。那你就應該在那裡叫他開一間雜貨店，我就是想說， 你們整班去開吧，你們 有米。我們不好，我們留在電台那裡服侍一下聽眾朋友，真的很開心的，有時候你想想，你是除了我媽咪之外，第二個問候我自己究竟啊喉咙系点，所以真系好 sweet 嘅。有时呢个环节咧，都想同听众朋友多啲互动啦。咁大家多一两声嘅问候，其实爱就喺当中佢萌生咗啦。我会觉得啱唔啱？ 因为成日听咗你咁多年，知你哋噶嘛。 系啊， 多谢你 知我哋衰极有谱啊嘛，坏极有谱噶嘛，系咪先？ 衰极有个谱。阿欧，你嗰阵时就算同阿钟哥一齐咧，你。窒下佢咧，窒得有抱啲嘅，但系都好好好笑。 我就住嚟窒噶，有啲位唔讲得噶。大哥即系大哥嚟啊嘛，系咪啊？我哋呢好尊重前辈嘅做电台。好啦，嗱，讲到呢度啦，咁啊，差唔多时间都要听歌咯。今日咧就送俾你呢首作品 Beyond 嘅《真的爱》。 但系我想有个要求喎、 啊，随便 我想话你哋几个同我一齐唱生日歌俾我个女听，然后先播歌得唔得噶？ 得，我哋唱，我哋唱两句啦，好唔好啊？ 多谢你哋吓，多谢你哋。 嗱，我哋唱几句啊？ 我哋点样称呼女女好啊？ 吓？ 我哋点样称呼你个女好啊？ 你叫佢 Anna 啦。 Anna， 好嚟咯噃。 系啊，我哋唱几句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Anna，Anna，Happy birthday， 拜拜。 多谢。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先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今日呢简简单单又唔系煮嘢食，因为我知道嘉明咧都好中意买啲果，一定系有小朋友一定买果汁俾小朋友啦。 我唔煮嘢， 唔会 果汁啊， 果汁 讲果汁 好 系啦，果汁除非你咁巴闭下自己炸啦咁样， 冇咁巴闭。不过讲真，果汁咧即系出面买得到包装嗰啲咧就都少嘅， 系 系啊，即系宁愿俾佢哋饮多啲水或者饮下间唔中蜜糖水呢一轮就多少少咯。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自己炸都唔系好过分嘅， 自己炸其实 OK 嘅。 其实今次咁嘅坊间嗰啲乜嘢都可以， 我都有部机嘅。 你有养生机啊？破壁机啊？破壁机系嘛？ 唔系破壁机啊，即系基本嗰啲榨 汁机。榨 汁 机系咯系咯，冇用过啊，但系 封紧尘。 哦，咁要用翻啊？ 要攞翻出嚟用， 封印咗。 系啊，你迟啲住嗰个地方冇咁方便噶啦。 同埋迟啲住个地方个厨房终于大少少，我可以摆翻啲机出嚟。 哦，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好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咧果汁想讲啲咩？其实譬如日本呢个地方啦，咁佢哋啲果汁咧，其实我哋单纯睇个包装咧，都已经可以知道佢入边嗰个果汁成分。当然啦，如果你话系佢哋，亦都会好专门咁样就写低佢到底佢入边嗰个果汁成分有几多嘅。例如嗰啲芝芝冰咁样啦，芝芝冰如果我去选购俾屋企人享用嘅话咧，其实我都会选择嗰啲系写明 100% 系果汁嘅。如果你有啲譬如写到明得 10%， 即系大部分其实都系色素 糖水咯， 系啦，味精咁样，咁嗰啲我就唔会选择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纯粹芝芝冰之外嗰啲果汁，譬如橙汁、苹果汁咁样，咁你见到咧，其实佢哋嗰个包装上面都有啲地方咧，可以揾到啲端倪。除咗我下要揾嗰个字之外，个数字之外咧，其实佢哋要系真系 100% 咧，佢先至可以将嗰个真实嘅水果嘅图片咧印喺个包装上边嘅。 哦， 即系你见到如果佢嗰个水果，譬如苹果咁样， 系 画嘅或者卡通片嚟嘅，公仔嚟嘅，整到好得意个苹果识笑啊咁嗰啲咧，即系佢入边可能得一二或者十以下嘅 percent 嘅果汁，咁我就唔会见你个样越得意嗰啲咧。就未必是真的值得選購啦。 咁唔怪之得咁得意啦。 有陣時咧，越得意你越想買噶嘛，因為個圖案吸引咗， 或者同啲好出名嗰啲卡通公仔 crossover 嘅話，係啦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喂，我見到有一個咧係佢好多生果喺度嘅，好多生果或者甚至乎蔬菜喺度，佢相嚟嘅，咁但係佢亦都唔係 100% 冇錯，佢亦都未必代表佢 100%， 因為嗰個生果。是摆咗出嚟，嗰张相摆出嚟啫，冇切开嘅。咁佢呢一个情况，即系代表其实佢有大概五至到个好广泛啊，五至到90%咧，其实都系一啲真嘅果汁或者蔬菜汁嚟嘅。咁但系中间亦都加咗一啲额外嘅成分喺度啦。好啦，咁最霹雳嘅系咩咧？就系佢有一种嘅水果咧，佢可以切开埋，即系例如橙咁样呢只，佢好似揾把刀切过咁样，可以俾你睇到入边嗰啲果肉嘅。佢可以咁真实做咗呢一个嘅画面，而印喺个包装纸上面嘅话咧，原来喺当地嚟讲只有100% 嘅果汁嘅饮品咧，先至可以用咗呢一种咁样嘅设计嘅。 哇，长知识啊，简直！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到选择果汁嘅时候咧，咁当然你识嘅，好似我咁样啦，我一定会睇嗰个数字。咁但系你想快啲去睇嘅话，其实睇佢包装都揾到啲。端倪嘅，几得意啊！呢个 大家长知识啦吧。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我咧就喺度翻新紧我上面嘅天台，我住村屋嘅天台，咁我咧就喺度做紧农夫，咁我开始咧种咗好多唔同嘅蔬果，可能系矮瓜啦、姜啦等等嘅嘢食啦。 几时可以招呼我哋去你屋企玩一嘢咧？ 烧下嗰啲茄子系咪啊？ 玩 烧下啲姜咁 可 以啊？可以啊！咁咧我最近咧好沉迷喺农作物上面，然后发现咧，哇！真系成个人咧都好似。不断，因为你会放低个电话啦，首先，然后你就好专注咁样帮佢沟紧唔同嘅泥啊，同埋沟紧唔同嘅沙啊。咁其实咧种呢一啲蔬果嘅时候咧，落啲沙落去咧个比例可能系1:4咁样啦。其实系容易令到咧啲农作物咧更加找得实啲泥嘅，即系你唔好净系纯泥咁样。咁当然都要透过佢唔同嘅农作物嘅唔同时期，你都要施肥咁样啦。特别系呢啲秋天嘅时间咧，其实最好咧就系淋多啲水。其实喺种植嘅过程咧，唔单止可以 以放松啦，然后自己咧都好似慢慢睇住一棵农作物长大嘅时候咧，都有啲满足感。咁、但系你话唔系人人咧都会有一个天台噶嘛，唔系人人都会住村屋噶嘛。就算你喺屋企可能啊种下辣椒啊咁样都 OK 嘅。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唔同嘅一啲绿色嘅机构咧，佢、都系会有一啲农田俾大家去租借噶。咁、其实咧系可以。譬如啊，我可能一平方米咁样啦，咁又唔知几多钱咁样，就可以每个星期，甚至你系每日去都得噶。 哦， 系啦，咁所以家长啦，同埋小朋友咧，都可以去呢一啲嘅，佢都唔贵嘅，好便宜。 即系可能种下番茄啊， 系啦，种下 啤梨啊， 菜啊咁样，咁俾你去自己去俾小朋友去发掘一下农种嘢嘅乐趣。 其实种嘢咧，除咗喺嗰啲即系远少少嘅新嘅地方之外啦， 可以喺小白屋企嘅天台嗰度种嘅。你唔使租噶啦， 因为咧我屋企咧都系荒山野岭，系啦。咁最大问题就系因为可能好多朋友住市区嘅，咁你要佢去到管理佢自己嘅农作物嘅话咧，一个礼拜先得一次，其实辛苦嘅，即系走咁远。坊间咧有啲譬如观塘区都有好多咧 天台 嘅，系啦，冇错。咁嗰啲都有好多嘅，而佢哋亦都有啲好专业嘅农夫咧喺个天台嗰度帮你。照顾你嘅小植物嘅咁样。 嗱，讲开呢一个种植咧，顺带一提，各位家长，尤其是系有幼稚园适龄小朋友嘅家长，一人一花又开始咗啦。 出嚟啦！ 呢个康文署嘅绿化运动组嘅一人一花计划咧，今年系派咗个万寿菊嘅，祝大家好运。 好似攞咗啦， 攞咗啦，应该系种紧嘅啦。 细细棵嗰个咯，我好担心佢好快就走。 大家加油加油！ 跟官方嘅说法咧，就话其实唔一定。要开花先至成功嘅，生命教育嚟噶嘛，开唔到花都系一个尝试，都系有啲嘢学噶。 同啲人投资股票嗰度，唔使一定赚钱噶，输钱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噶，咁样系嘛？ 好唔 feel good， 但系系一个过程。 好差，突然间，好彩今日恒指升翻啲啫。 好嘢，好嘢。 但系每一样嘢咧，当中都有唔同嘅得着嘅。你开花有满足感，唔开花好似啱啱阿嘉明话斋，系一个生命嘅教育，同时咧可以俾小朋友咧唔好怕污糟，而且有啲小朋友咧。好似少少嘢咧就怕污糟，但系透过种植呢啲咧，透过佢哋唔好大手头咁样掂啲泥土啊，咁就可以培养翻佢哋一啲唔同嘅性格出嚟，特别就系唔好怕污糟，因为唔好怕污糟咧，其实咁样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好啊， 希望大家都种到好好嘅农作物啦。